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欢迎收听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林志恩。林志恩你好。 你好。 我们今日这个第一个钟的话题想讲一下工伤，即是在工作期间因工受伤的一些情况。其实以往就是很多的工伤个案，尤其是建造业，都是以一些肌肉骨骼的受伤为比较多一些的。所谓即肌肉骨骼的受伤，即是讲扭伤啦、拉伤呢啲嘅个案啦，可能佢哋要搬重嘢啊，咁而导致呢啲嘅肌肉骨骼受伤啊。咁但系呢啲嘅雇员咧，受咗伤嘅雇员咧，咁当然佢哋要求医啦。咁但系咧，如果佢哋喺公立医院公营医疗系统嗰度咧，去到轮候嘅话咧，咁可能咧就系比较耐啲嘅时间啦。咁佢哋可能咧因为咁样咧而得唔到一个系比较快适切嘅一个复康治疗啊。咁呢啲情况咧就可能会令到佢变成一个长期伤患，咁更加令到佢咧重头工作嘅机会咧就会降低啦。咁所以早前咧喺旧年嘅时间咧，劳工处咧就推出咗一个先导计划，就叫做咧系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咁正正就系以建造业嘅工伤雇员咧作为对象，咁就咧系叫做委托啦一啲嘅私营嘅医疗机构去到参与呢个嘅计划啦，就俾一啲嘅工伤雇员咧可以用一个公立医院、公立诊所嘅费用去睇一啲嘅私家复康治疗嘅服务，让佢哋咧可以早日康复并投入工作啊。林志恩， 系啊，咁头先咧即系陆宇光提到劳工处上年九月咧推出呢个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咧，其实都系我哋成日听到嘅一种叫 PPP 啊，即系一个公私营协助模式啦。因为其实如果要排公立医院咧，就可能嗰啲工友会等得太耐咧，即系而错失咗嗰个叫做黄金嘅康复期啦，咁就变成一个长期嘅伤患嘅。咁而呢个计划原意咧，就系避免咧，即系工人因为出现一啲长期伤患咧，即系等得太耐啦，吓，即系又医得唔好啦。咁所以咧，就推出咗呢一个嘅先导嘅计划。咁近排咧就因为呢个计划都叫推行咗半年啦。咁近排咧，即系立法会咧就有啲议员咧就开始讨论呢一个嘅先导计划成效啦。因为讲起先导就大家一定会问啦，咁咩嘢条件之下先变成一个恒常嘅计划咧？咁如果我哋睇翻啲參與嘅數字嘅話咧，就截至今年2月28號咧，就勞工處啦嚇，就已經咧將357個嘅個案咧就轉介去呢個工商復康辦事處嘅跟進。咁其中咧就224個咧工商僱員咧已經辦理咗個先導計劃參加手續啦，有28個僱員咧就辦理緊手續。咁而咧有108個僱員咧，即係頭先我所講嗰300幾個轉介個案入邊咧，有105個咧就未有參加個計劃嘅。咁而除咗参加人数之外咧，即系我哋今日都可以有即系唔同嘅角度去睇呢一个计划啦。譬如就系嗰个适用范围啊，因为亦都有啲议员咧就话，其实咧除咗建造业之外咧，都有其他行业，譬如飲食业咧，都好易六亲啊、扭亲啦，都有机会有工伤啦。咁佢哋系咪应该都会被呢个计划去涵盖啦？将来咁第二就系系咪佢可以扩展去其他专科咧？因为头先陆宇光讲就主要系即系针对啲肌肉骨骼问题嘅一啲 case 啦。咁但係咧，有一啲嘅工會就話咧，其實有時創傷咧都會有第啲後遺症啦，即係譬如有啲消化系統啊、泌尿嘅問題啦，甚至精神科等等。咁就希望咧試行計劃暢順之後咧，就可以未來擴展去第啲專科服務嘅。 其實當初咧喺2022年舊年九月嘅時候推出呢個嘅先導計劃咧，咁當初政府個目標咧就係呢個先導計劃係三年為期嘅，咁目標可以令到大約係5000名嘅工友去到受惠啦。咁而勞工處咧都話會主動去到聯絡一啲咧係情報咗嘅一啲工傷個案咧，就聯絡佢哋，希望將佢哋轉介去到咧佢哋新成立嘅呢個復康嘅辦事處嗰度，咁讓佢哋咧可以得到一個先導計劃底下嘅一啲復康治療嘅服務啦。咁但係如果三年先導計劃， 目標5000人受惠，咁但係而家就運作咗半年啦，咁只係得200幾人受惠啫。咁其實係嗰個問題喺邊度咧？咁頭先你都提到話，即係一啲嘅資格嘅問題，或者我咧呢度都講一講，究竟參加呢個先導計劃嘅工商僱員有啲咩嘅資格先至符合嘅咧？咁嗱，包括咧就係呢個工商咧要喺舊年9月1號或者以後咧係發生嘅。第二咧就係遭遇工商嘅時候咧係要從事建造業啦。首先都講，即係呢個先導計劃咧係以建造業咧嚟到先行嘅。第三咧就系因为工伤以致到肌肉骨骼受伤，或者咧就系患上咗雇员补偿条例定名同肌肉骨骼有关嘅职业病吓，即系头先都讲啦，就包括系扭伤啊、拉伤呢啲嘅伤患问题啦。另外就系嗰个伤嘅严重程度都有一个指标、一个门槛喺度嘅。咁就系讲话咧系遭遇工伤六个星期之后仍然未能够复工，又或者你预期咧未能够喺六个星期之内复工咧，都算系咧可以合资格去到参加呢个嘅先导计划嘅。咁其实当初政府去到推出呢个计划嘅时候咧，咁都强调呢个系一个自愿性质啦，并且都认为个门槛其实都已经唔高噶啦。咁但系半年以嚟就加上劳工处嘅主动联络，都只系得咧就系200几名嘅工商工友咧系受惠啊。咁究竟个问题喺边度咧吓？会唔会即系头先我哋所讲系一啲嘅宣传问题咧？即系啲工友未必知道有呢个嘅先导计划，可能只系行咗半年咁，即系比较短嘅时间，未必知道咧。还是有其他嘅因素令到呢个暂时嗰个受惠率系比较低咧？咁如果而家呢个先导计划嘅参与人数系比较低嘅时候，会唔会可以早啲去到检讨呢个先导计划，令到即系头先你讲啦吓，即系其他嘅工种，譬如饮食业都可以受惠，或者其他嘅伤患嘅类型吓，例如灼伤啊吓等等咧，都可以参加呢个计划咧。 嗯，系咁，头先卢宇光提到啦，其实本身呢个先导计划 KPI 系三年可以有5000个 case 啦，咁但系即系头嗰半年其实有200几个人参加咗，咁就个进度好似唔系好理想嘅。咁政府就有个解释啦，咁孙玉涵局长咧就话，其实呢个计划咧开始咗只系几个月，咁所以咧嗰啲工友反应会比较慢，但系咧就会密切留意啦。咁如果反应咧未如理想咧，就会考虑可唔可以去开拓嗰，即系始终因为你已经有嗰个名额，有个服务喺度啦，系咪可以即系开拓去其他行业咧？即系政府都冇删呢个可能性嘅吓，即系有机会会扩展其他行业嘅。咁嗱我自己都有研究一啲所谓叫做即系工程协作嘅案例啦。咁其实头先陆宇光咧提嗰个渗透率低咧，嗰个系一个。即係其中一個原因，即係話點解會有啲所謂叫 PPP 嘅項目咧，其實係參與率低咧。咁另一個咧，我諗到原因咧，就可能係嗰個私家門診服務啊，究竟對於嗰啲工友嚟講係咪方便咧？因為而家咧呢個先導計劃咧，其實就外判咗俾一間醫療機構去做嘅。咁譬如啦，就係即係呢一間醫療機構對於工友嚟講，佢係咪一個方便嘅求診地點咧？咁呢個會係另一個因素啦。咁第三咧就系因为呢一个计划，佢都有个特点咧，就系佢好强调嗰种个案管理啊，即系话会有专人会去跟进成个 case 啦。咁呢样嘢究竟做得好唔好咧？咁我谂我哋嘉宾会即系都可以清楚话到俾我哋听，系啦。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啊，都呼吁下有冇建造业界嘅工友，咁啊听到呢个先导计划，大家知唔知呢个计划咧？有冇真系不幸受伤嘅工友嘅情况系参与呢个计划咧？大家觉得点？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就请嚟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萧善文啊，萧善文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 首先我哋都提，首先提到就系而家参与呢个先导计划嘅人数啦吓，咁啊真系受惠到嘅咧就暂时得200几人啫。你自己点样睇嗰个嘅计划成效啊？暂时。 我谂呢个都系喺好早期嘅阶段嘅一个结果嚟嘅。不過我覺得認為應該需要多啲宣傳，會令到多啲人參加啦。但係咧，其實咧，我據我所知咧，就有357個係 refer 咗過去，即係參加呢個計劃，而最終有200幾人參加嘅。咁我自己初步睇，其實有幾個因素，點解嗰個成效即係唔係太多人參加咧？第一，你哋都提到一啲情況，就係話嗰個可以俾佢去接受治療嘅地方，其實。多噶嘛？而家系有四个地方嘅：尖沙咀、旺角、 沙田和元朗，咁我哋自己有啲工友反映咧，就其實呢啲地方都唔近佢嘅，咁所以佢哋喺開頭去諗參唔參加呢個計劃嘅時候，已經礙於個地點嘅問題已經放棄咗啦。咁另外有一啲咧，聽翻嚟就係話佢本身已經有政府醫院嘅跟進嘅。咁所以佢似乎比較過又冇好大嘅誘因，即係覺得啲嘢都係差唔多咁樣，所以就亦都唔選擇嘅。咁而參加得嘅其實就係、是、原本個計劃其實設計咧個方向都係好嘅，依我哋所了解就係、是、因為一直嚟講啲工友佢需要即係受咗傷之後需要排專科咧係好長時間啦，講緊超過一年半啊嘛。咁本身個計劃設計出嚟，俾佢哋可以喺黃金治療期去做到係好事嚟嘅。咁但係真係的而且確要多啲宣傳。咁啲工友有提過就係佢哋唔知呢個計劃啦，第一。第二咧就係唔知嘢嚟嘅，所以會令到佢哋唔想煩、唔想理咧，就減少咗個參加意欲嘅嚟到。 我剛才都提到呢，其實這個計劃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會有專人呢，即跟進了整個復康治療，還有即那個工友怎樣重投工作。你認識的工友呢，如果有參加這個計劃，他們對於譬如這些個案管理上面呢，他們滿不滿意呢？ 有正反兩面啦，咁又亦都唔係淨係針對嗰個案管理嗰部分嘅。咁正面就認為咧，真係好快俾到治療佢哋，而令到佢哋可以喺唔需要等咁長嘅時間咧，政府咁係一啲正面嘅意見嚟嘅。另外咧就係、是、有負面，亦都有提到咧，就係頭先除咗地點唔方便之外咧，有一個感覺咧就係、是、好似感覺好似。就是他们很快地就叫他们看完就很快地叫他们判伤翻工了。那么个工友也都觉得自己无论身体或者是精神上都未 ready 好去复工的。那所以变相有工友是中途退出的。 所以其实你觉得改善的方法，即是令到这个的复康计划能够多些人去受惠到，是不是就是在各区都增加多些这些的办事处或者服务的机构呢？ 呢、這個喺硬件上面係需要咁樣配合嘅，咁軟件上面亦都有好多其他因素嘅，譬如外面總係會有好多人去招攬生意啦，即係話要啲工友去進入法律程序啊、追賠償啊咁樣啦，亦都呢、這個計劃裡面涵蓋唔到嘅。就是那個復工的問題的。雖然個案管理的經理會跟個僱主去鼓勵個僱主安排復工或者輕工給工友啦，但事實上不是那麼容易的。第一就是工友未必可以做回之前的行，因為受了傷之後。第二呢就是僱主未必安排到輕工給他，或者是轉一個另外一些崗位給他。第三呢就是有啲嘅爭拗啦，雙方咁以致冇辦法係翻去原本嗰份工嘅。咁呢啲係呢個計劃裏面涵蓋唔到嘅嘢嚟噶嘛，亦都直接影響咗個計劃嘅成效嘅。因為當個工人參加咗，或者佢考慮參唔參加嘅時候，其實後面原來有呢一啲嘅考慮嘅因素嘅時候，會係直接令佢哋可能中途退出或者係唔參加噶嘛。咁呢啲，我覺得需要反而係呢個計劃裏面需要去解決嘅將來。 其实这个是一个先导计划，因为我们刚才都谈开就说，即是先导计划几时才适合去恒常化，或者它应该要达到一些什么的 KPI 才适合恒常化呢？其实刚才你都提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那个先导计划个本身的质素，即是说那些工友出了去私人市场那里即是就医的时候，是不是他们就会即是所谓医得好了，即是个医疗质素是不是高了。那么除了譬如这一方面之外呢，你认为还有一些什么的 KPI 是需要在这个计划那里达到的？ 我觉得应该要反而是问返那些的参加者他們的意見，才可以令到接下來去重新考慮或者是去 review 的時候才能夠推得更好。因為大家可能太強調 KPI 這件事呢，實際上是這些裡面呢其實很多人的因素，即是這些計劃裡面很多人的因素的。即如果我們 淨係睇個數字，似乎就未必能夠好分析到究竟係最大嘅原因喺邊度。反而真係要同啲 case 傾下，或者同一啲參加嘅人去傾下，究竟佢礙於啲咩原因，咁可能先會比較嚟緊會做得好啲，或者會 recruit 到多啲人咯。因為要有啲人去話俾知個計劃得正喎、好喎、咁樣先可以鼓勵到其他人去參加噶嘛。咁你哋頭先提到咧，會唔會開放到其他行業？我自己都係同意嘅，因為而家講緊嗰個出發點係為咗去減少工友排多立醫嘅時間長，同埋唔好錯過個復康期啦、黃金嘅治療期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基本上所有行業都有呢個需要噶嘛，大家呢樣係面對咁冗長嘅排期嘅時間，咁所以既然政府都已經解錢出嚟，又何樂而不為呢？ 其實我哋頭先都講到呢個先導計劃咧，嗰個嘅符合資格嘅條件咧，就係要係一啲嘅肌肉骨骼受傷嘅個案啦。咁兼且亦都話有一個嚴重程度嘅門檻，就係有6个星期唔能夠復工，就叫做可以符合資格去到參加啦。咁其實你覺得呢一個準則如何咧？係咪已經可以叫做包括曬即係大部分建築業嘅工傷個案咧？咁你覺得有冇需要再去擴大呢個受惠嘅資格範圍咧？ 其實我諗佢定呢一個6个星期，就根據佢以往即係每建造業每年3000多个工傷個案去睇翻啲資料，就認為呢一批人最有需要嘅。因為如果太輕傷嗰啲，其實佢就唔超過6个星期啦。而佢又未去到啲比較嚴重，係公立醫院係可以完全吸納到佢噶嘛。所以我覺得佢定呢一個位係 OK 嘅。只不過而家係主要去質從工傷啦，我哋要諗就係職業病究竟係咪一個可以受惠嘅範圍咧？而家講緊嗰有48种嘅職業病噶嘛，指定嘅可以執賠償嘅職業病啦。咁嗰啲好似似乎未有好明確嘅講法喎，因為有時職業病佢嗰啲假期又唔係連續嘅，同埋咧佢係累積性噶嘛，即係佢唔係發生咗一啲意外，咁所以未必係佢咁明確嘅佢嗰啲時限裏面未必係咁符合到咁明確嘅，咁所以要考慮就係應該要職業病都要係受惠啦，第一啦，第二就係一啲未係可以補償嘅職業病，即係48种以外嗰啲，講緊勞損啊，譬如肩頸勞損，啲腳啊、靜脈曲張啊呢啲等等，其實都係喺我哋嗰個治療嘅角度嚟講，其實都係需要有適當嘅治療，同埋唔好錯過嗰個復康期嘛。所以其實要考慮可以吸納埋呢一批嘅職業病嘅工友落去咯。 可唔可以舉啲職業病嘅例子啊？即係你會唔會希望呢啲職業病都包埋落呢個嘅工傷復康計劃嗰度咧？ 如果我哋指定嗰啲職業病，譬如腕管綜合症啊，腱鞘炎啊，即系手部嗰啲网球手啊，我哋俗称呢啲就系指定嘅职业病啦。咁一啲唔指定嘅，即系唔系可以赔偿职业病，就系劳损，即系譬如用咗电脑多啊，肩颈劳损啊，或者系嗰啲码头嗰啲机手咧，佢哋咪要成日耷低个头去操作嗰个机器嘅。咁嗰啲都系而家嗰个职业病赔偿里面系冇噶嘛。咁呢啲。都係，但係都係影響住工人，都係影響住可能佢哋要睇醫生而成為一啲空缺啊，或者社會嘅成本嚟噶嘛。咁所以可以納入埋嘅。 蕭市民啊，由於我哋就嚟聽5点半嘅新聞報導啦，可唔可以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咧？ 可以， 多謝你啊！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咁今日呢個節目時間咧，就講緊政府喺去年9月開始咧，就係展開呢個嘅工傷僱員康復先導計劃啊！咁啊，目標咧就係3年可以令到5000名嘅工傷工友咧可以受惠噶。咁主要就包括咧就係建造業嘅肌肉骨骼受傷嘅工友啦。咁但係暫時嚟講咧，受惠嘅人數就200多人。大家點睇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动员大会，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表示，要大兴调查研究，解决港澳的新情况、新问题。港澳办的网页提到，夏宝龙的职衔之一是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在本港，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相信，夏宝龙听日起访港六日，会再次带来中央的信息，为日后本港发展指明方向。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由于台湾当局过去一段时间的连串行径破坏香港与台湾的关系，特区政府考虑驻台人员的安全等问题之后，在当地设立的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前年暂停运作，在情况未有改善之下，无打算重新恢复运作。目前香港与台湾并无官方交流，但是当局欢迎台湾民众来港旅游，亦都有在当地宣传你好香港活动。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会议上，曾国卫说，如果港人在台湾遇事，可以致电入境处求助二线1868，如果涉及紧急事故，特区政府会与台湾当局联系提供协助。至于经贸推广方面，香港贸易发展局在台湾设有办事处，会为当地港商提供支援和资讯。在北京，商务部就台湾地区对大陆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即日起进行贸易壁垒调查，涉及超过2400项产品。商务部的公告指出，被调查措施与涉及的产品是台湾地区制定并且正在实施的禁止进口大陆产品的相关措施。大陆相关进出口商会提出的申请涉及2455项产品，主要包括农产品、五矿化工产品与纺织品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广东一名56岁女子感染 H3N8 禽流感之后死亡，是全球首宗人类感染 H3N8 的死亡病例。世卫说，这名女子2月22号发病，3月3号因为严重肺炎入院，同月16号离世。她本身有多种潜在疾病，发病之前去过街市和接触活家禽，住所附近亦都曾经有野鸟出没。当局在有关的街市采集的环境样本发现 H3 甲型流感病毒，但是目前未确定它的感染源头。它的密切接触者并没有受感染或者出现病征。世卫又说， H3N8 看来不具备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能力，但是由于病毒不断演变，全球监测十分重要。H3N8 禽流感2002年首次在北美水禽之中发现，在鸟类之中很常见，但是较少有人类感染。去年4月和5月中国亦都曾经通报两宗感染病例。世卫相信，患者都可能曾经直接或者间接接触受感染家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薄雾。听日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过去港岛交通呢，而家比较挤塞㗎，因为之前呢管道内曾经有坏车，虽然处理咗啦，不过仲系未消散的车龙。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署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过了碧街。而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佐敦道去加士居道龙尾是排到去炮台街。 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慢车的龙尾去到龙日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旺角道有渠务工程，去洗衣街方向跟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辆暂时禁止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津贴小学发展危机，立法会教育界议员朱国强： 其实每一班的人数未必一定是25人嘅，既然人数多的时候可以加班加派，咁而家人数少，是不是可以减班减派呢？ 鲜鱼行学校的前校长梁纪昌： 假如佢结束咗学校之后咧，就唔好俾佢丢空，利用翻啲校舍发展特殊教育的资源。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呢个系啱啱利用无人机做嘅临时基站。 系系系， 讲真嗰句，我睇中嘅系你嘅应变处理能力。我哋做政府项目，唔惊出问题，净系担心出咗问题唔可以及时解决。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打骂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不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还可能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政府喺舊年九月咧就推出咗為期3年嘅工商僱員復康先導計劃啊，咁就話咧係為咗加強工商僱員嘅復康服務啦。呢、這個先導計劃咧就係以建造業嘅工商僱員咧就作為對象，並且咧就採取個案管理模式，就為咧建造業嘅工商僱員咧就提供快嘅私家門診復康治療服務啊。因為咧就如果係佢哋去公營醫療系統嗰度咧去到輪候復康嘅治療可能会错过了那个复原的时机，所以就现在是透过委聘一些私营医疗机构去到实施这个先导计划，就是让他们快点拿到这个复康治疗，并且有政府资助，参加者只需要给公立的费用就可以拿到服务。林智恩，我们刚才就跟工业伤亡权益会的总干事萧善文谈的，请他出来先。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 你好，系萧善文都想同你咧倾，你头先提到一点啊，就其实有一啲嘅工伤咧，工人系好翻之后咧，佢哋究竟能唔能够即系做翻原本份工作啦，或者系可能系揾到一个啱嘅工作嘅？因为咧有时有啲情况，可能佢哋会有一啲心理阴影啦，又或者根本佢哋工伤之后，其实做唔翻以前嗰个工作量嘅。嗱，咁今次呢个先导计划咧，就提到会有啲个案经理去负责去跟进啦。但其实个案经理咧，佢帮到个工人几多？譬如在那個重頭工作上面會跟到幾足呢？其實 有限制的，就算他們跟得足的話，都只可以鼓勵的形式呢去、希望僱主可以提供到，或者是、安排到一些、另外一些工作崗位，或者是早期的時候有輕工安排這樣。那就算他們真的、很落力地去做這件事，那最終其實也都視乎僱主做不做，或者 是不是能夠做到的。那、未有這個計劃之前呢，其實我們因為我們自己都接觸很多工商工友，還有我們都有、就業的計劃的。那我們普遍呢其實聽回、尤其建造業啦，他們就比較少呢 直接復工嘅，因為建造係好多盤啊嗰啲咁樣嘢嘅。其實你預咗就之後就唔翻個地盤噶啦，喺受咗傷之後，就你就可能喺出邊揾其他地盤，除非係直屬嘅即假設係總承建商係直接聘用嘅僱員咧，佢哋能夠翻去總承建商嗰度換崗位係相對嚟講容易啲嘅。但係因為大部分都唔係呢一類型嘅僱員嚟噶嘛，都係一啲分判商嘅僱員嚟嘅。所以第一嗰、那個大判嗰個誘因咧，去請呢啲工友係咪有一個好大嘅誘因未必。咁而自己用開嘅僱主，亦都可能因為佢哋受咗傷之後會懷疑佢哋嘅工作能力啦，或者係會再擔心佢哋會再整親啦。咁呢啲因素比較多啲嘅，咁就寧願就唔再用嗰個工友，或者都有工友自己因素啦。你頭先提過嗰個心理嘅壓力有陰影啦，都會令到佢哋可能會考慮行去其他嘅工作崗位啦咁樣。咁但係呢啲我哋其實而家喺呢個計劃裡面唔係一啲嘅必須嘅嘢嚟噶嘛。亦都我哋係冇法例去規定我哋必須要喺復工上面有一個嘅法例上面嘅要求或者安排嘅。咁其他國家係有呢一種嘅，譬如澳洲啊、加拿大啊嗰啲，其實佢哋都有強制復工嘅安排嘅。即係就算僱主提供唔到一啲嘅輕便工作或者俾佢轉崗位都好啦，係需要提供啲資源咧，俾啲工友去進行另外一啲嘅培訓，協助佢哋去喺其他行業成功揾到工嘅。 嗯，好啊，今日时间关系同萧善文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 唔该 晒。萧善文就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嚟噶，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各位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讲下咧，你对于头先我哋所讨论嘅先导计划呢个复康嘅先导计划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咁亦都系讲紧咧，我哋亦都系就住呢个先导计划啦。咁头先都讲到话呢个嘅适用范围嘅问题等等嘅问题咧，咁都有问过咧劳工处嘅意见啦。劳工处回复翻我哋啊，咁就系话咧，即系包括我哋问啊，可唔可以扩阔呢个涵盖嘅范围咧？咁有啲工会话，即系业界都多系涉及一啲嘅小手术嘅事故啦，可唔可以纳入呢啲范围咧？咁劳工处就回复话咧，考虑到呢个先导计划咧喺起步嘅阶段啊，私营市场嘅复康专业人手咧都未必能够应付额外嘅服务需求，所以暂时咧就集中喺服务业啦。咁而咧就系亦都会监察住呢个嘅先导计划嘅情况同埋成效啦，去到适时探讨呢个发展方向。咁至于涉及嗰个肌肉骨骼受伤嘅建造业咧，系讲紧系工伤雇员啦，就以呢个肌肉骨骼受伤嘅建造业雇员作为对象啦。系因为咧，即系放取呢个嘅长病假嘅工伤个案咧，建造业雇员咧所占嘅比率咧系最高。咁呢个咧就系劳工处嘅回复嚟噶。咁啊，呢个时间不如都听听咧，就另一位立法会议员嘅意见啦。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议员劳联主席林振声啊。林振声你好， 你好， 你好。 嗱，早前就系你喺立法会嗰度向政府就提出有关于呢个先导计划嘅一啲情况，即系实施嘅情况啦。你又对于嗰个嘅暂时嗰个受益嘅人数得200多人咧，你有咩嘅意见？有咩嘅方法可以改善咧？ 我哋都觉得系似乎参与嘅人数就少咗啲啦，因为其实本身呢个计划系好嘅，我哋其实都推动咗好耐，咁亦都肯定政府真系投放咗一啲资源整咗呢个计划啦。因为以前嗰个旧嘅计划自愿复康计划咧，就即系冇咁好服务啦，所谓即系劳工处定系介绍一啲保险公司啊。咁同啲員工去配對啊，咁以前成日收到啲工友就嗰個保險公司就叫我即係快啲翻工，但我又未好翻，咁好多呢啲爭拗，但係勞工處咧又似乎又冇乜跟進，咁今次呢個計劃就真係提供埋個案管理服務啊，有埋即係啲私家嘅診所去睇症啊，咁係好嘅，咁但係就即係可能係佢始終係呢個。範圍是比較窄啲啦，即係雖然我哋都知道建造業是一個工商的重災區，咁但係就佢只係集中喺建造業啦，同埋亦都係要即係病假係要多過6个礼拜啊，或者佢亦都有啲要求啦，就你唔可以去醫管局下面嘅即係醫院去接受一啲治療，咁係真係要用佢哋嗰個私家服務啊。咁又或者係依家宣傳上可能有啲工友呢 都仲係諗起以前嗰個志願復康計劃，可能咧你叫佢參加咧，佢興趣又唔係好大啊，即係。因為可能佢諗起以前嗰種經歷，即係參與呢啲志願復康計劃啊，咁成日諗起一參加呢啲計劃咧，會唔會有啲保險公司上嚟成日聯絡我啊，成日叫我翻工啊，咁等等又叫勞工處幫手，亦都勞工處又冇咩協助啊，咁其實可能停留喺以前嗰種嘅舊有嗰個計劃嗰度啦，咁所以希望依家都係可以即係宣傳多啲，等啲工友係知道多啲呢個服務咯。 係，或者都作少少補充啦。剛才林振聲提到嘅呢個自願復康計劃咧，咁就係之前咧勞工處同保險業界咧去到合作推出嘅，咁一啲嘅合適嘅工傷個案咧，咁就會由參與計劃嘅保險公司去到選擇呢啲嘅工傷個案，主動聯絡呢啲受傷嘅僱員咧，就邀請佢哋參加計劃嘅。咁就話保險公司咧就同埋佢委任嘅公证行咧就会为呢啲嘅雇员提供复康护理嘅服务啦，设计复康治疗啦。咁而呢个嘅计划咧就系免费由受伤雇员咧去到享用嘅。不过头先正如林振声所讲咧，即系呢个计划咧都有佢不足嘅地方，因为始终佢系由一个保险公司去到主导嘅一个计划嚟噶。就同今次我哋讲紧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咧，就系由一啲私营医疗机构咧就去到处理，以个案服务嘅形式去处理一啲工伤个案咧，就有唔同啦吓。 嗯，林泽星啊，都想同你倾下，你头先提到咧，就想呢一个嘅先导计划就可以扩展去多一啲专科啦，同埋工种上面嘅。咁我哋睇翻即系其实政府设计呢个计划嗰个标准咧，即系佢哋都希望系第一啦，就系即系多人受惠嘅一啲所谓叫做肌肉骨络问题，因为嗰个肌肉骨络问题其实系喺即系建造业嘅工伤入边都占到九成以上啦。咁第二个佢哋考虑因素就系、是、即系究竟嗰个专科本身咧系咪私人市场系可以处理到一啲问题？咁譬如有一啲专科可能即系有啲病系涉及几个专科嘅，咁可能喺公立医院嗰度医就反而仲好过喺私人市场嗰度做啦。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据你理解咧，其实边类型嘅工伤系叫都好多人会系即系患上呢类型嘅工伤啦，同埋就系边啲嘅，譬如工伤系比较适合喺私人市场嗰度处理，就好过工人要排公立医院排咁耐啦。 其實呢如果睇返另外一啲數字呢，就係、是、每年去勞工處嗰個職業健康診所睇工傷病嘅一啲人呢，就其實每年都有千幾二千宗嘅個案嘅，即係話去勞工處指定嘅職業健康診所、而真係有七成幾嘅個案呢，其實嗰個都係同肌肉骨骼咧係相關嘅一啲工傷嘅，即係話其實呢個計劃本身咧，佢都係真係針對一啲比較大部分嘅人嘅受嘅工傷嘅。咁當然亦都係有一啲金錢包啦，譬如話過往都有啲即係有啲皮膚嘅病啊，或者其他嘅病種咧，都冇納入去啦。咁另外一個就係工種嘅問題啦，即係當然去職業健康診所睇症嗰啲工友咧，就當然有部分係真係建造業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咧係飲食行業啊，或者係交通運輸行業，我哋睇到都有嘅。咁但係呢一啲工友咧就冇受惠到今次呢個計劃啦。咁因為即係當然我哋成日覺得喺睇傳媒睇到咧就係、是。建造業就係工傷嘅重災區，即係可能特別係有啲致命嘅工業意外啦。但係其實飲食業咧，先至係工傷數字最多嗰個行業。不過佢大部分咧，絕大部分都唔係致命嘅，咁啊可能俾人忽略咗。其實佢都係即係好多工友都係飲食業咧，都係工傷。或另外就即係有啲從事搬運嘅運輸嗰啲工友啦。其實我覺得如果即係你話即使嗰個病真係肌肉骨落，咁呢度咧。是可以是不是可以即是你都聚焦这个病种都不紧要，但是不是可以都扩阔埋去其他的行业呢？因为政府就说这个计划呢是搞三年，预了三亿，预了有五千人受惠的。咁我哋都不希望，或者政府都不想说即是草草了事都冇乜人参加啦，就收返啲钱啦，佢都是想多啲人受惠啦。咁我哋觉得是即是依家就睇个情况就似乎是有空间去放宽嘅。 系，咁除咗即系放宽至其他行业都可以去参加呢个计划之外，你觉得喺嗰个嘅工商嘅种类方面，有冇需要亦都系放宽嗰个涵盖嘅范围咧？因为而家就讲紧即肌肉骨骼受伤嘅个案就可以参加啦。咁但系其实就算建造业啊，本身即系仲有其他嘅工商嘅种类啦。头先你讲饮食业亦都有其他工商嘅种类啦。你觉得嗰个嘅受惠嘅资格系咪应该要调整咧？咁但系咁样相反嚟讲咧，就系嗰个服务嘅机构啊，承办嘅机构，亦都可能咧系要喺即系多方面嘅服务咧，都系需要去到加强嘅。 系啊，当然系，如果放宽埋呢个工商嘅种类就更加好啦。但系我谂政府依家都系希望睇餸食饭嘅，即系话预咗咁多钱咧。就可以包括到幾多呢？當然我哋梗係希望佢所有嘅項目都包曬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要選擇放寬呢，可能我都覺得係先放寬，即係你可以都係即係肌肉骨骼，咁但係呢就放寬去其他行業，即係試下嗰個人數。咁如果都 OK 嘅，承擔到嘅，或者政府真係有額外嘅資源投放嘅，咁就真係可以擴闊埋其他嘅病種。譬如有啲比较冷门啲嘅，就喺啲工厂，即係可能有啲即係化学剂啊咁嘅，即係电脑啊咁灼伤啊，或者有啲皮肤类嘅感染啊疾病啊，咁其实呢一类工伤过往都有嘅，不过就个数量就唔係好多。咁当然如果政府係有资源嘅，包括埋就更加好啦。 林振星，我见到你喺即係议会入面都有提到，其实都希望即係呢一个先导计划可以恒常化啦。咁头先我哋傾咗好多參與人數嘅問題啦，係咪達標啦？咁另外咧，我諗嗰個醫療質素上面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成效指標嚟嘅。又或者究竟工友係咪真係可以快咗復工啦？有幾多人係可以復工啦？呢啲都係一啲重要嘅標準啦。你自己又點樣睇呢個計劃嘅成效？我哋應該點樣去評估咧？ 因為呢個計劃咧都係上年九月正式推出啦，都係半年多啲啦。咁具體嗰個成效呢，可能就真係要再多少少時間先至知道。咁其實施政報告呢亦都有講，其中一個 KPI 呢就係話參加呢個先導計劃嘅工友個 KPI 呢就係話有五成嘅參加者呢就喺治療之後呢五個月之後呢之內呢就會康復㗎啦，咁亦都係可以返返工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唔錯嘅 KPI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為佢始終要啲時間去康復啊，咁依家個計劃都係推出初期呢，就可能再多一段時間去觀察先至睇得到佢係唔係達得到啦。咁當然我哋都係樂觀嘅，因為以往亦都有啲醫學專家呢就講工傷嗰個黃金治療期係非常之緊要。以前就係冇呢啲計劃呢，有啲工友就唔知道嗰個嚴重性啊，排公立醫院啊，等好耐啊，半年啊，一年先去復診，點知原來個傷患呢就越嚟越嚴重。咁反而你喺一個即係工傷冇幾耐即刻去介入治療呢，咁康復嗰個成數呢係會大好多嘅。咁我哋都基於呢個嘅即係醫學嘅理論呢，係希望佢政府嗰個 KPI 就真係達得到呢，即係超過一半嘅工友都係真係治療之後五個月內可以康復並且係復工。 嗯，好啊，唔該晒林振星，多謝你啊。林振星就是劳联主席，亦都是立法会议员来的。这个时间林志恩亦都请来另一位嘉宾，就是香港建造业注册专门工程职工会联会职安主任梁家辉。梁家辉你好。 你好。 是。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的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那个暂时实施了半年左右，个受惠的人数只有200多人，那就跟这个目标就相差一段距离了。那你就觉得那个宣传力度是不是不足呢？现在个工友是不是知道有这个计划存在的呢？ 其实呢无论是宣传那方面啦，那之前其实呢我们理事长啊乔哥呢其实都有同保险联会啊、劳工处啊都有开会嘅。咁主要咧，其实系啲工友担心嗰个问题咧，系个赔偿嗰个问题。 嗯， 系啦。咁 讲多少少。 计划个前身咧，就系一间保险公司负责嘅。 咁可能就啲工友就擔心會唔會係同自己嗰個會有影響咧？咁我諗相信咧，勞工處嗰方面都要喺呢一方面咧做翻少少宣傳，話翻俾啲工友聽，其實對佢哋嘅賠償咧係冇影響嘅。 嗯，嗱呢個可能真係出於啲工友嘅誤解係咪啊？因為咧今次即係唔牽涉一個保險公司嘅參與啦，呢個嘅復康計劃係唔涉及保險嘅參與啦。咁而且咧呢個嘅計劃咧其實係由政府資助，咁啊僱員咧只係需要俾即係公立水平嘅費用咧就需要就可以享受到咧呢個嘅私營醫療嘅服務噶啦嘛。咁其實係咪一個少少誤解就令到大家擔心保險嘅問題？ 是啊，主要是误解了这个问题啦。咁同埋其实这个先导计划其实真的帮到，因为现在的医疗啦，这个可能真的工伤了之后都要等一段时间，可能要排期排好耐。咁如果有这个咁嘅计划嘅话呢，其实是可以帮到真的受咗伤嘅工友可以做啲康复嘅。 嗯，另外咧都想同你傾下呢個計劃可以擴展去到邊啲範疇，因為頭先我哋同相關議員傾過啦，咁佢就話咧，其實都明白咧，即係肌肉骨骼問題係喺建造業入邊咧，即係佔大部分嘅工傷都係呢啲 case。咁但係其實譬如其他行業咧，都係有呢個即係肌肉骨骼嘅問題嘅個案嘅。咁有冇咁嘅潛力係可以即係將呢一個嘅先導計劃係擴展去到第二啲行業，譬如飲食業啦，即係令到佢都可以受惠咧？ 我諗就咁樣啦，就都要睇翻嗰個個計劃嗰個成效。咁如果之後我諗相信政府，我諗佢哋都會做檢討嘅。 嗯。同埋其實即係頭先講埋個費用嗰方面啦，其實今次呢個嘅復康計劃咧，就算係呢個醫療費用啊，都可以按住僱員補償條例咧，就向僱主索還嘅。咁其實所以即係今次嗰個嘅計劃咧，都對於僱員嚟講係有好即係好多嘅幫助嘅。咁呢個可能都要即係多啲即係向啲僱員去到宣傳啦。嗱，另一方面咧，我哋頭先都討論過咧，關於嗰啲嘅服務機構嗰啲嘅辦事處嘅地點嘅問題啊，會唔會都令到雇员比较不方便去到接受服务呢？ 我相信就这 个问题就不会真的太大的，因为如果真的我想参加了这些计划 的工友，其实我们都有联络过的，他们都没有这个考量。 Okay. 其实据你所理解咧，就系而家譬如嗰个嘅医疗服务嘅承办商咧，佢系可以提供到譬如几多嘅一啲诊症时间同诊症地点，系可以方便到啲工友嘅。 我而家手上就冇呢个位置，唔好意思。 好啊吓，咁啊多谢晒梁家辉先啦。咁啊，佢系香港建造业注册专门工程职工会联会嘅职安主任嚟噶。咁啊，林志恩啊，其实我哋都就住呢个嘅服务地点嘅问题咧，都有向劳工处去到查询啦。咁啊，都有问啦，其实系咪啲时间同埋地点令到啲参加者却步咧？咁劳工处俾我哋回复就系话咧，而家先导计划嘅复康治疗网络咧，包括普通科医生啦、家庭医生啦、骨科专科、职业医学科医生啦，仲有就系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咁，系分布喺大约70个香港交通易达嘅诊所同埋治疗中心噶，咁都为参加者咧系提供便利嘅服务。咁根据劳工处嘅资料咧，咁就只有少数嘅建造业嘅工商雇员咧就认为佢就诊嘅医院或者诊所嘅地点较为方便，而咧唔参加呢个先导计划。不过劳工处咧都会不时咁去检视呢个复康治疗网络，同埋去配合咧呢个先导计划嘅服务需要。 咁所以我哋头先提到一个问题啦，就话究竟系咪可以扩大嗰个工种嘅受惠范围同埋专科咧？其实都要睇翻个私人市场个承接能力啦。 好啦，咁都睇睇咧，就究竟而家政府话咧都会去到适时咧去到检讨呢个先导计划，究竟个检讨方向会系点样咧？吓，会唔会包埋其他工种或者其他工商嘅类别咧？就继续留意落去啦。好，呢节嘅讨论咧嚟到呢度先，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正。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43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志恩啊，近年嗰啲嘅电话骗案真系越嚟越多啊，好犀利啊！咁即系所谓骗徒嘅手法真系层出不穷啦、啊。咁究竟咧就系呢啲嘅电话骗案咧，有时真系会用唔同嘅方法咧去到呃人咧，系去到提交佢个人资料啦、呃钱啦、啊、等等。咁亦都有啲嘅电话骗案嘅方法咧，就系佢系明明系一个海外打嚟。嘅一个电话号码，咁佢就扮系一个香港打嚟嘅电话号码，咁但系咧显示嘅模式咧就会喺来电嘅号码里面咧有一个加852开头嘅一个展现嘅形式啊吓，咁就令到嗰个收电话个人就以为系真系一个香港电话，咁啊听咗咁就好可能会受骗啊咁，咁所以咧而家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咧就有一个嘅新措施啊，咁就系去到提高市民对呢啲境外来电吓扮系香港打嚟嘅电话嘅一啲警觉性啦，就话咧系同一啲嘅电信流动服务供应商咧去到合作啦，咁就话咧系提供一啲嘅话音提示或者系文字信息，咁就咧系提醒嘅呢啲嘅接电嘅市民啊，呢个电话咧其实咧系可疑嘅，系嚟自境外嘅话，林志恩 系啊，咁嗱，但系咧通讯办都强调咧，其实佢哋冇办法即系识别晒所有电骗电话，其实佢而家咧今次呢一个提示咧，最重要嗰样嘢咧就系提醒市民咧，呢个有机会系一个诈骗电话啫。咁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可能咧，各位听众都知咧，其实加852开头嘅电话咧，都唔一定系电骗啦，即系有可能系一啲外地朋友打电话翻嚟俾你咧，其实亦都会显示系加852啦。咁另一啲情况咧，就系有一啲嘅电骗电话咧，个开头唔系加852嘅，即系有啲可能系三字头嘅电话啊，六字头啊，有啲都有，有啲甚至系手提电话号码嚟嘅，即系就是似是一个本地的电话。咁所以呢，我想通讯办其实都冇办法是去识别究竟哪一个电话是真是一个电骗。佢只能够呢是透过提高市民的警觉嘅啫。咁於是呢就有而家呢即係呢一个新嘅安排啦。咁剛才陆宇光提到呢嗰、个即係通知即係用户呢个方法呢，一呢就係透过一个话音提示啦。另一个呢就係透过一个讯息内容。咁我想话音提示呢可能有一啲朋友都听过，因为我自己过去呢我嗰个电信嘅服务商呢都会有一啲咁样嘅加852嘅来电咧，之后咧佢会有一个一句语句嘅提醒嘅，咁佢就会话即系嗰个电话来源可能系来自境外啦，即系慎防诈骗类似咁样嘅内容系有嘅。咁但系至于咧，即系信息嘅内容又会点样显示咧？因为似乎唔同嘅电话又会有唔同嘅界面。陆宇光 系啊，咁所以究竟呢个嘅文字信息嘅提示服务咧，究竟系咪话即系所有嘅手机型号都可以系支援到呢个嘅功能咧？咁呢个咧，我哋不如都而家时间咧就请嚟通讯事务副总监负责电信嘅卓胜德同我哋倾下啦。卓胜德你好， 系你好， 你好， 亦都呼吁下各位听众啦。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唔知各位听众咧有冇都试过即系接收到一啲可疑嘅一啲来电，或者都好明显俾你都见到系一啲怀疑系系境外嘅来电，咁佢就扮系香港嘅电话，咁大家点样应对咧？而家通讯局有一个咁样嘅一个措施，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不如请副总监同我哋讲下咧，究竟头先讲啦，即系嚟紧咧会同电信商流动服务商去到合作，有一个咧就系语音同埋咧系文字信息嘅提示，嗰、那个展现嘅形态会系点样噶？ 好，或者我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咁就首先咧就喺4月1日开始咧，香港个4间嘅流动网络商咧，其实已经系推行咗呢、這个即系额外嗰啲提示嘅措施噶啦。咁咧就当中咧就有一啲网络商咧。佢咧就會俾一個語音嘅提示嘅，咁、那個語音提示咧嗰、那個即係操作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平時咧如果收到一個來電嗰陣時咧，咁我哋可能會睇睇究竟係邊個打電話俾我哋啦。咁而家咧就即係喺境外邊打入嚟嗰啲電話咧，我哋咧就會有一個加號嘅。 咁如果有一啲電話直情係加82嗰陣時咧，咁以往咧就淨係得呢一個嘅來電顯示嘅。咁而家咧就當你譬如去接聽個電話嗰陣時咧，就先會將嗰個電話咧就播咗一段錄音。嗰、那個錄音咧就會用廣東話、普通話同埋英文，即係兩文三語咧就。讀一段信息俾你聽，就係、是、叫做來電咧係源自香港境外，慎防詐騙嘅。咁大概咧就喺十秒鐘之內到啦。咁你聽完咗呢一段嘅錄音咧，咁你先至決定究竟接唔接聽呢一個嘅電話咯。 嗯。 咁呢個咧就語音嘅信息啦。咁至於文字嘅信息咧，就喺接聽個電話嗰陣時咧，咁啊喺度響鈴緊嘅。喺響鈴嘅過程之中咧，其實你就會喺個電話上邊咧就額會見到一段嘅文字，就係、是、中文同埋英文咧，就都係顯示頭先所講嗰個內容嗰個意思嘅。咁但係你就就大部分電話咧，其實咧就應該正常講都睇得到嘅。咁但係有少部分電話咧，可能因為佢哋嗰個界面嘅設計嘅問題咧，就可能你係需要咧就解鎖咗，或者係嗰個信息咧係會即係放低，即係嗰個電話嗰個顯示屏嘅比較低嘅位置啊。咁我哋都而家就同緊一啲即係手機商咧，就去商量緊會唔會可以改善嗰個界面，就等呢個文字顯示咧就比較容易啲，俾嗰、那個。即系用户咧，系睇得到，然后先至决定接唔接听呢个电话咯。 嗯，副总监都想问多少少一啲详情嘅一啲仔细嘅显示个情况啦。嗱，头先你讲到话语音嘅提示啦，吓咁，首先想问一下，而家你哋联络嘅流动电信服务供应商系咪都能够完全地识别所有境外嘅電話咧，係而令到可以即係呢個嘅語音提示可以係播俾呢個接電嘅接來電嘅人聽咧咁。第二就係咧，係咪淨係得佢扮係嚇加852嘅電話先會有呢段錄音㗎？ 冇錯。嗱，而家所有嘅境外打嚟香港嗰啲電話咧，就全部咧就喺嗰個來電顯示咧，一定要有一個加號先。 嗯。 咁但係喺4月1號之後咧。就除咗呢個加號之外，如果係加辦嘅電話咧，就會再額外有一個咁嘅語音提示、 okay. 或者文字嘅信息嘅。 即係淨係得加852嘅來電先至會有呢個語音。 做咗呢樣嘢先，因為咧就喺過往嘅大部分呢啲嘅。即係源自境外嘅一啲，即係懷疑一啲詐騙電話咧，好多時候佢係扮一個本地嘅電話，咁所以當嗰啲用户咧睇到個852咧，佢有機會係誤以為係一個本地嘅電話，咁所以我哋覺得係需要咧就先係俾咗一個額外嘅提示俾嗰啲用户，等佢哋可以提高嗰種嘅即係警覺性咁樣咯。 嗯，頭先問到技術問題就係呢個加852係咪所有嘅電信服務商都係能夠係完全地辨識到並且係播放呢個錄音咧？咁會唔會有走漏眼嘅情況出現㗎？ 係嗱，就所頭先所講咧，四月一號開始咧，就四間嘅流動網絡商咧，就全部都可以做得到呢樣嘢。不過咧，就係、是。佢哋有啲係會選擇用一個文字嘅信息，有啲咧就會選擇用一個即係個語音嘅信息。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就所有呢啲不加笨嘅 call 咧，都係會是但用一種方式咧去提示嗰啲嘅用户嘅。咁喺五月一號開始咧，除咗呢四間嘅流動網絡商咧，就其他嘅流動服務供應商咧，佢都可以全部做得到呢個新嘅措施噶啦。 嗯，我哋講完語音啦，不如講埋文字嗰個展現嘅方法 係嘛？因為我哋頭先咧即係提到一個情況，就是、可能有啲電話型號咧，未必係可以喺接收來電嘅時候咧，係先發出一個提示信息啦。又或者有時嗰啲提示信息會置咗底嘅。咁呢個方面咧，譬如你哋通訊辦咧，可以點樣同一啲即係生產商係可以做一個嘅改動或者探討工作？ 就嗱，我哋而家就即系主要都发个问题咧，可能就系当嗰啲手机咧，如果佢即系好耐冇用，大家都知道咧，佢系会即系嗰个荧幕咧就黑咗，然后就上咗锁噶嘛。 系 喺呢啲情况入边咧，就会比较即系容易出现到头先所讲嘅情况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基本上都会同嗰啲嘅即系有问题，即系或者唔系咁理想嗰、那个显示得唔系咁理想嘅一啲手机供应商咧。就去可能係一啲軟件或者嗰啲嘅即係嗰啲嘅設計上面咧有少少嘅更改，就 優化翻，等佢哋咧就喺呢啲嘅狀態入邊咧，都可以即係顯示到嗰個中英文個信息出嚟咯。 嗯， 同埋亦都想咧問多一次咧，即係關於嗰一啲嘅海外來電嘅問題，因為其實有時候咧，即係電信商可能要處理大量嘅境外來電啦。其實佢哋譬如如果喺個容量上面咧，而家有冇可能係做到即係每一個電話都加到個信息啦，或者個語音提示落去咧？ 嗱，其實就或者我都再解釋一下咧。就雖然每日咧都有好多啲大量嘅一啲嘅境外來電嚟到香港啦，咁但係咧就喺我哋三月開始咧，其實就已經更新咗一啲嘅即係業務守則咧，就要求啲電信商咧，如果係加82咧，佢後面可能係有一啲嘅二字頭啊或者三字頭一啲好似香港啲固網電話咁樣咧，呢一啲咧就比較係可疑嘅一啲嘅電話嚟㗎啦，咁佢哋已經係個源頭上面咧去堵截咗㗎啦。咁所以嗰度已經係有一個，即係嗰個量嗰度咧已經減少咗啦。咁但係剩翻嚟咧，都係有一啲咧，我哋認為係即係有機會，其實唔係一定係一啲嘅詐騙電話嚟噶。譬如好似加82，跟住係一個九字頭啊、六字頭嗰啲，就有機會係一啲香港嘅流動用戶漫遊咗去外地，然後打翻電話翻嚟香港。咁呢一啲嘅情況入邊咧。即係如果電信商唔會係個源頭過濾咗電話咧，就會俾一個咁嘅文字或者係語音嘅提示嘅。咁應該咧就所有嘅加辦二嘅一啲咁嘅電話咧都可以做得到嘅，係唔會走漏嘅。其實 我想問翻一啲關於文字提示、文字信息提示嗰個問題啊，因為即係我哋去到接收電話啦嚇，咁有一個電話手機佢自己嗰個接收電話嗰個版面嗰個狀態顯示出嚟啦。咁究竟呢個文字信息係喺邊度顯示咧？佢係喺來電嗰個嘅版面嗰度就已經有啦，定係會嚟用另外啲方法，譬如係SMS 啊，定係其他應用程式咁去顯示嘅咧？ 佢嗰個顯示咧就唔係額外另外一啲 SMS 嘅，即係當你去見到嗰陣時咧，平時咧，我哋就會見到嗰個來電嘅號碼嘅。咁而家嚟講咧，就再加一個文字信息咧，好多時就係喺嗰個來電顯示嘅下面嗰度咧，就會顯示呢一個中英文嘅信息嚟嘅。 咁呢個真係好取決於嗰個手機型號係咪有呢個空間去到展示呢個文字信息， 所以嗰個真正嗰個顯示嗰個方式咧，都係幾視乎嗰個手機嗰個型號佢個設計係點樣做嘅。 不如都我都唔介意開少少即係型號名，因為即係我都睇翻香港而家即係市佔率最大個幾款嘅手機牌子，即係包括係蘋果 iPhone 啦、三星啦，同埋即係小米等等咧。係呢幾種最大嘅手機嘅型號係咪都可以有呢個空間去展示文字信息啊？ 其實基本上呢啲比較出名嘅啲牌子咧，其實都做得到嘅，咁亦都唔係好大問題嘅。 Okay. 我哋頭先所講咧，同一啲手機生產商咧再傾嗰啲，通常嚟講咧係嗰啲即係香港嗰個市佔率比較少嗰啲嘅型號嘅啫。 另外我都想問下，即係而家係來電啦，咁都唔一定係一個電話線嘅一個來電啦。咁而家有好多嘅網絡電話，即係好多應用程式可以提供網絡電話嘅功能啦。咁呢啲網絡電話係咪都可以有呢啲嘅文字同語音嘅提示出現呢？ 嗱，因為呢一啲嘅網絡電話咧，佢基本上咧就係一啲嘅係互聯網上面運作嘅一啲嘅應用程式嚟嘅。咁呢一啲咧，其實就唔係由電信商去提供出嚟嘅。咁所以今次呢啲措施咧，就唔會包呢一啲嘅網上嗰啲嘅即係電話或者嗰啲應用程式嘅啲嘅語音嘅或者嗰啲嘅信息嘅咁樣啦。 OK。 卓盛，我記憶中咧，就係其實我過去咧，我收聽一啲海外嘅來電嘅時候咧，其實我嗰個電信嘅供應商咧已經會係提醒我呢個有機會係一個境外來電啦。咁今次呢個新措施咧，其實同過去有啲咩分別咧？係咪嗰個即係參與嘅一啲嘅供應商嗰個數目多咗？ 係冇錯，啱嘅。因為其實就喺即係四月之前嗰陣時咧。個別嘅一啲嘅流動網絡商或者供應商咧，其實都已經有做呢啲嘢，但係咧就佢哋嗰個本身俾原先俾佢哋嘅客户嗰個信息咧，就即係每一個營辦商自己就會決定究竟嘅內容講啲咩嘅。咁但係喺由四月一號開始嗰陣時咧，我哋就會即係同電信業界商討咗之後咧，就大家係統一咗個信息嘅，即係全部都係會講來電顯示。來電源自香港境外，慎防詐騙。咁同埋咧，就所有嘅流動網絡嘅即係營辦商同埋供應商咧，都會參與呢個嘅措施嘅。 不如都褪下一步去傾啦，因為即係你哋今次就用一個提示嘅方法去到提醒市民呢啲境外電話嘅風險啦。咁但係其實有啲人又會覺得，如果真係而家咁多電話騙案啦，咁點解通訊局唔去整理一個係可疑嘅電話嘅資料庫，咁就去攔截呢啲電話打過嚟？咁係咪最能夠保障市民安全呢？咁你哋會點樣講呢個問題？ 其實就我哋都會根據翻咧，就即係以往咧，即係一啲嘅可疑嗰啲電話咧，其實已經喺我哋即係頭先所講嘅一啲業務守則入邊咧，已經定咗一啲嘅規則咧，有一啲比較肯定係都幾即係相信係一啲可疑電話咧，已經係堵截咗噶啦。咁但係咧，其他嗰啲咧，就我哋都喺呢個階段入邊咧，其實都幾難即刻決定到究竟嗰啲係咪一啲懷疑一啲詐騙電話，咁所以我哋就會用一個文字顯示或者係語音提示嘅方式咧，就去提醒嗰啲市民咯。咁即係當然我哋都會繼續去留意嘅情況啦。咁譬如如果即係有啲電話其實未必係源自境外噶嘛，有啲可能係本地嘅電話嚟噶嘛。咁嗰啲本地電話咧，我哋其實亦都係同警方同埋即係個電信業界咧，就商討咗一啲措施。譬如舉個例子，如果有一啲電話係曾經報案嘅，警方亦都有記錄嗰陣時咧，咁電信商亦都會係將呢啲電話咧就去堵截或者係暫停嗰啲服務噶啦。 可唔可以都好简单介绍埋咧嗰个短信方面咧？因为其实银行公会啦、警方等等都研究紧设立一个 SMS 短信发送人嘅一个登记制度。那个制度嗰个细节系点样嘅？ 嗱，我哋就同紧即系流动网络商啦，同埋就银行啦，即系嗰边咧都商讨紧咧，就系有一个登记制度，就是、登记一个机构。佢哋會用嚟去傳送短信嘅一個發送人嗰個名稱啊，咁即係當你登記咗嗰陣時咧，就只係呢個機構能夠用呢個名稱嘅啫。咁如果有其他啲即係不知名嘅一啲嘅機構咧，佢就唔能夠用呢一個登記嘅名稱嘅。 好，明白咯。嗱，時間關係啊，咁啊，同卓副總監通訊事務副總監電信嘅卓勝德咧，就傾到呢度先。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咧就討論緊咧，係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咧就係有一個嘅新措施咧，就去到提醒市民咧要去到對一啲喺境外打嚟，但係咧就係扮係加852，即係扮係一個本地電話嘅一啲來電咧，係發出一啲嘅提示信息啊，咁就呼籲市民咧就提高警覺嘅。咁呢啲嘅電話打嚟嘅時候咧，咁就將會同通訊局咧就同呢啲嘅流動電信服務供應商合作啦，咁就係會喺呢個電話打嚟嘅时候咧，就显示一个嘅文字信息啦，又或者系呢一个话音提示咧，就提醒呢个流动即系打接电话嘅市民啦，呢个怀疑嘅来电啦吓，源自于香港境外嘅吓。咁其实吓，咁不如呢个时间咧，我哋都问一下一啲嘅嘉宾啦。咁究竟呢啲嘅其实点样系做到嘅咧？点解呢啲嘅可疑诈骗嘅电话系明明喺境外打嚟，又可以办到喺香港嘅加852嘅咧？吓，嗱，电话旁边咧就有应用程式 Hong Kong Junk Call 创办人胡文汉啊，胡文汉你好。 系你好啊， 系咁啊，不如都请你介绍下嗰个技术嗰个问题啊，即系究竟点解一啲海外、境外嘅电话可以扮系加852咁样去打嚟我哋香港嘅电话嗰度嘅咧？ 哦，基本上嗰啲应该系一啲 VoIP 嘅技术嚟嘅，咁其实佢系透过呢、這个internet 啦嚟到去打翻入去正常嘅电话网络里面，而嗰个号码其实可以任佢哋 set 嘅。啊，咁除咗話扮加852，其實扮乜嘢都係全部由佢哋自己打落去，所以其實佢哋要做到話扮加852，其實一啲都唔難。不過就大家可以去理解翻咧，即係喺境外而顯示加852根本上就唔合理咯。啊，應該係香港打去境外先係有加852噶嘛，而境外打入香港其實理論上正常嚟講唔應該係有加852，除非係一啲好大企業佢哋用佢哋特別嘅一啲 電話系統啦，即係跨國企業啦，咁啲人可能喺第二度翻工，但係佢都係做緊香港業務，嗰啲情況嘅加852就未必係詐騙咯，但係我諗個量係少得好，即係相對係好少好少嘅。 嗯，你头先讲嘅意思即系话佢系用一啲嘅程式系嘛，或者系一啲虚拟嘅位置啊，去到扮系一个香港电话系咪 啊？只要佢用一啲 app 啦，又或者系电脑程式啦，系喺internet 嗰度转拨入去电话系统嘅，咁呢啲嘅情况，其实佢嗰个电话号码系喺外国嚟讲系可以任佢 set 嘅。 系，即系嗰个电话号码都可以系假噶咯，系嘛？ 完全係假的，其實一路詐騙電話，其實喺依近十年一路都演變。最初嘅時候，佢直頭係扮一個政府或者係一啲重要機構嘅熱線，完全冇加好八個號碼，係完全係香港本地號碼咁樣。咁嗰陣即係已經講緊係十年前啦。咁政府都好緊張啦。咁後屘就話所有海外電話都要加好啦，大家都知啦。咁就叫做解一解啦。咁騙徒咪扮加852咯，咁又依家就 Oka 亦有佢應付嘅方法，即係加852打嚟就出一個文字或者語音嘅提示咁樣咯。 另外都想問一下咧，關於嗰、那個應用程式，即係個 Hong Kong Junk Call 咧，即係成個嘅原理點樣？因為我都知咧，其實佢係可以即係提醒到係一啲係詐騙電話嚟嘅。咁但係嗰個嘅資料庫咧，係咪都係要靠市民去舉報㗎？ 哦，當然啦，其實我諗大家都係用各自嘅方法嚟到去保護翻市民啦。而Ofka 佢哋嘅做法當然係好大力嘅保護啦。咁我哋亦都有 app 去到去保護翻市民。如果個使用者其實用咗啲 app 嘅話咧，係可以幫佢攔截到一啲詐騙，而當中背後嘅資料咧係靠廣大嘅使用者去到去做匯報。咁我哋康康增開咯。同四個 app 係有合作關係，嗰四個 app 加埋有200万嘅 user 噶，咁喺咁樣其實已經係一個分布好散嘅一個偵察網絡咯，你可以形容為，即係例如佢收到一個電騙，佢回報咗，咁我喺度集夠數據嘅，咪可以直接攔截佢咯。就算唔夠數據，其實市民喺康康增嗰個網站見到有人回報，咁佢自己都會提高警覺咯。 咁我想问下香港 Junk Call 会唔会都有啲譬如搜寻嘅功能，即係譬如可能我喺网上面或者有啲网友提供个电话俾我，我又可唔可以喺嗰个资料库入面去识别到究竟个电话系咪真嘅？ 如果话识别个号码系咪真呢，都系要睇返嗰个号码多唔多人去提交资料啦，例如系某银行嘅一啲热线，咁好多人都话呢一个系一个属于系可信嘅一啲客户服务，咁你咪可以相信囉。但係當然呢啲都係要靠翻個市民自己多少判斷啦。同埋如果係夠足夠數據咧，其實我哋亦都會將一啲號碼啦，即例如政府部門啊，或者係學校嗰啲號碼咧，都加入一個 white list， 咁你都可以話翻俾使用者知啊，依、這個其實相對上都係可信嘅號碼嚟嘅。 其实而家啲通讯事务办公室啦，咁就同啲流动电信服务供应商去到合作推出呢个即系文字语音信息。咁头先我都问到个问题，就系其实啲服务供应商系咪可以好容易就识别到嗰啲系一个境外嘅电话咧？即系即使佢系扮系加852，系咪都完全冇问题可以识别到嘅咧？ 我相信好容易識別嘅，因為嗰個電話唔係喺香港嗰個網絡裡面去運作噶嘛，喺海外接入嚟噶嘛，佢始終都一定有一啲機會或者閘口啦，咁樣係外面入嚟嘅，有叫做加852嘅。其實我諗，我好相信其實一啲都唔難去做呢個辨別，喺我哋 app 層面亦都唔難去辨別咯。更何況係電信商嗰度去處理咯。 咁但係頭先你都話咧， 其實亦都可以。可以預期其實騙徒亦都會有佢哋個應對方法。我哋喺上年七月度已經開始發現佢哋開始用貓詞啦，即係用真嘅 SIM 卡去撥打呢一啲咁嘅詐騙電話。佢做嘅嘢係一定有幫助，但係其實啲騙徒亦都一定有個應付嘅方法咯。 系，头先你都讲到话呢啲诈骗电话咧，可以透过一啲嘅网络啊程式嘅方法咧，去到扮系一个本地或者系一个甚至系一个假嘅电话号码打过嚟啦。其实随住即系继续科技嘅进步，咁呢啲嘅骗徒会唔会有可能连呢个加八五二都可以逃避得过嘅咧？ 哦，即系我头先咁样 有冇可能 讲啦？系佢哋用翻本地嘅 SIM 卡去到打， 系。 咁你近由上年七月到而家，其實我諗超過一半，甚至近期咧超過八成嘅詐騙電話已經冇咗加八五二噶啦。 明白，所以市民去接收到一啲来电嘅时候咧，都系需要一啲警觉性啦，去到辨别嗰啲来电者嘅真伪嘅吓。好啦，多谢晒你， 冇错，呢个程式同埋教育亦都系好紧要咯。 多谢胡敏翰，多谢你啊。嗱，胡敏翰咧就系一个应用程式叫做 Hong Kong Junk Call 嘅创办人嚟噶。咁啊，林志恩啊，我谂我哋其实都来唔少会收到一啲真系怀疑，即系有啲可疑嘅一啲电话啦吓。咁大家而家通讯办嗰个嘅做法就系、是。希望咧就一啲境外嘅电话咧，就系提供一啲嘅文字或者语音信息咧，就系提醒大家嘅警觉性啦。咁但系始终即系头先佢阿胡文翰都讲啦，系要咧就透过大家系提高警觉啦，即系去到做多啲嘅核实啦吓，同埋就系要小心啲听呢啲电话咧，就更加好啦，系嘛？ 嗯，系啊。咁同埋另外一种情况就系即系透过短信啦。咁当然短信佢哋都有一啲唔同嘅方法行骗嘅，譬如可能系即系办一啲快递公司啊，或者网购公司咧，咁就会有一个即系不明嘅连结喺个手机个短信入边。咁你 click 入去咧，佢就会要求你提供一啲信用卡的资料的，我身边都有些朋友是提供了资料、然后就被人碌了几万元的张卡、但呢反而是那个信用卡公司就拦截了，因为那个消费的活动呢就在海外进行，咁就亦都牽涉個數目唔少，咁所以反而係個信用卡公司就救咗佢嘅命咯。 嗯，所以都係要即係究竟要諗下啦，自己究竟有冇使用過呢服務咧？即係啲速遞服務啊，或者佢哋辦係一啲政府部門打嚟啊，唔同嘅商業機構啊、銀行啊，或者係一啲消費平台打嚟啊。佢哋假扮嘅，咁大家都要諗下自己又係咪真係有用過呢個平台咧？咁自己有冇需要係去到核實下，用唔同嘅方法核實咧？同埋喺電話度咧，都係需要對於自己嘅個人資料咧，係要多啲嘅保障，唔好輕易咧將一啲好敏感嘅信息，尤其是密碼啊嗰啲咧，係喺電話嗰度講俾人聽啦嚇。好，呢個時候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都開放熱線咧，就係讓聽眾打嚟講下你哋對於咧即係呢個詐騙電話或者可疑電話嘅。经验是怎样的呢？电话旁边有一位听众黄先生在这里。黄先生你好。 是两位主持你们好。 请讲。 我呢这排呢就一个月里面呢，即每一个礼拜呢一定起码有成八个九个电话呢，即直接跟我拿资料，他们很直接的。就会说先生我们是问你的，想跟你跟一跟份保险的先的。即是很犀利他们的诈骗手法。咁通常我就梗系话我没有买保险，跟住住住你说你没有买都不紧要，我跟你跟返其他东西。总言之就我想你们呢就即叫返政府去带你，除了话担心嗰啲咩加八五二嗰啲海外诈骗电话之外呢，其实就我觉得嗰啲可能都系本地，我唔知啊，其实嗰啲同你话跟保险，你哋觉得呢啲会系海外诈骗电话定还是属于本地诈骗电话信录资料呢？你哋自己嘅经验觉得系。 嗯，你觉得有咩方法去到去到减低市民受骗嘅风险？ 系啦，方法比较困难啲，因为佢哋最可怕咧就真系好直接。有我试过，另外有五六个电话咧，你系机主嗬咁样，咁佢哋系好奇怪，一打电话嚟，你系机主嗬，想同你跟一跟啲资料咁样，咁就即系佢哋通常会系咁。咁通常我就梗唔会睬佢哋啦，或者会同佢哋用呢啲嬉戏嘅手法 hold 住佢哋咁样啦。跟住我就直接用翻我自己嘅公司或者其他电话就打翻嚟紧个电话号码，咁。通常话呢个电话号码系冇呢种电话注册啊，或者系根本系打唔通。咁我想问翻，其实呢啲接住佢哋呢啲嘢咧，其实可唔可以即刻打翻电话？我哋自己着咗电话嘅人啦，咁就系即刻打翻电话去电信公司，叫佢哋即时跟进翻呢啲嘢嘅时候，其实会唔会可以做到大量嘅即系追踪嘅工作咧？ 嗯，明白，好啊， 你明我意思啊？即系话，譬如我即刻打翻，因为我自己系追唔到噶嘛，要翻嗰啲电信公司自己去做得唔得？我哋如果即时补翻头先个电话，譬如话我哋头先啱啱半分钟之前同佢啲倾电话咁样。 明白，多谢黄生的建议啦，咁就建议话会唔会可以一啲流动服务嘅用家咧，咁回馈翻一啲嘅信息俾翻个供应商，会唔会可以即系储到一啲嘅资料去到阻截呢啲嘅可疑嘅电话咧吓？跟住仲有咧一位卢先生喺电话旁边啊，卢生你好，系啊，卢生你好，系请教请教，系唔好意思。 我是一个失明人士， 是 我用 iPhone 用语音讲电话的。 嗯。 啊，今天呢我接到百几二百个他那些信息信号他点来呢，好像秒钟那样跌砸就来一个跌砸就来一个。结果百几二百个讲给我知，我不收这些信息的。咁啊突然间有大约半个钟头后咧，有个电话61，你61就是香港电话嚟嘅喎，系咪？我就去揿嚟听，咁咧佢用电脑嗰啲语音讲录音讲出嚟嘅，佢话你信息你冇收到信息咧，你将会全部信息收唔到，咁我对我嚟讲系冇咩好处坏处㗎喎、哦我因为信息我睇唔到只有听㗎啫係咪咁我就唔自在啦。 OK， 好多谢晒阿卢先生嘅电话啦。咁其实都会想会问返一个问题啦。咁就係即係头先阿黄先生都好聪明啦。即係譬如见到一啲可疑嘅电话，咁佢有啲怀疑嘅，咁试下打返去核实下究竟有冇呢个电话嘅呢，嗰边有冇人听呢，係咪头先打嚟嗰个人嗰个身份呢。咁我諗其实市民要去到提高警觉啊，去到做啲核实咧，咁其实都系有办法咧，去到辨别呢啲嘅可疑电话嘅吓。 咁同埋其实因为而家咧，我哋行咗即系电话卡实名制之后咧，其实睇翻嗰一啲嘅骗案数字咧，因为以前系可以透过太空卡去打大量嘅来电噶嘛，咁其实嗰类型嘅骗案咧就会少咗嘅。其实而家嘅话。 咁今日咧就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咧都系又回应呢个电骗嘅问题啦，咁都话系加强紧宣传啦。咁其实咧就一系列嘅措施咧，今年头三个月咧，其实电话骗案嘅数字咧系有明显下跌嘅。咁就睇下嚟紧呢啲措施会唔会更加系帮到市民啦。好啦，我哋一阵先，转头翻嚟再倾。 国安法 一问一答， 知唔知道基本法就第23条立咗法未呢？ 主持苏少聪， 根据基本法第23条咧，香港特别行政区咧系有个宪制嘅责任，就住七种危害国家安全嘅行为咧系进行立法禁止嘅。咁呢个系一个宪制嘅责任，但系到而家为止咧都仲未立法嘅。虽然咧政府咧系透过唔同嘅渠道都有讲咧系将会系未来嗰一到两年系会立法，但系现今系仲未立嘅。 国安法事件簿二。逢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七点24分，自由风，自由风这一节呢就讲下呢就近排发生了宗呢就是叫做所谓调包走反的一个案件。咁事源呢有一名嘅37岁嘅男子啦，姓陈嘅男子啦。咁因为贩毒罪啦，咁今个礼拜一呢就係提堂啦。咁等呢个办理还押手续期间呢，就怀疑呢佢就用钱去到利诱同时喺一个即係同一个嘅拘留室另一名係获准保释嘅24岁姓林嘅男子就调换咗身份。咁之后呢就係话可以係向佢太太咧就攞钱啦，咁后来咧就系警务人员咧就系查呢个嘅贩毒被告身份嘅时候咧，咁就见到咧就系对调咗嘅男子咧就有攞住佢嘅一个身份文件啦，咁就咧系文件上面咧就系又唔清楚啦，又冇系仔细咁核实啦，咁于是咧嗰个贩毒被告咧就放咗吓，咁之后咧佢就离开咗啦，咁之后咧就系呢个嘅调包嘅男子咧就系亦都系咁即系同佢调换咗身份。咁之后警方咧事后咧就系拘捕咗相关嘅人士啦，咁包括咧就系逃犯嘅妻子啦，咁就涉嫌协助罪犯啦。另外咧就系嗰个调包个男子借出身份嗰个保释男子咧，亦都系当场被捕咧，就系以涉嫌误导 警務人員咧拘捕。咁至於本身嗰個涉嫌販毒嘅男子咧，咁就係離開咗啦，離開咗法院啦，並且咧係被通緝緊。 嗯，係啊，咁呢個調包嘅情況咧，即係之所以成事啦，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即係個法院嘅拘留室咧，其實就唔夠空間係去單獨去關押一啲嘅疑犯嘅。咁根據一啲資深警官嘅講法咧，就話其實一個咧拘留室入邊咧，起碼有8-10個被告啦。咁事實上咧，其實一啲庭警咧都冇可能完全禁止即係嗰啲疑犯之間嘅交流啦，亦都冇可能長時間人盯人去監視。咁縱使呢啲拘留室咧係有少量嘅閉路電視啦，咁但係亦都冇可能拍攝得到全個拘留室嘅情況啦，因為有一啲地方係有廁所啦，咁廁所係拍攝唔到嘅。咁所以所以呢個閉路電視嘅盲點啦，同埋頭先所講嗰個冇一個單獨嘅環押嘅空間嘅話咧，都係一個問題來源嚟嘅。咁不過呢個就難啲做到啦，似乎即係喺嗰個設施上面立即要去增加嘅話。 另一個問題就係嗰個身份嘅核實啦，即係點解可以警方喺查呢啲人士嘅身份嘅時候咧，就可以係走漏咗呢啲眼咧？咁另外就係、是、其實咧而家呢啲上庭嘅被告咧係會帶啲嘅膠手帶嘅，咁但係咧就可以重複穿戴，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呢啲嘅掉包嘅情況咧有機會出現到啊！咁究竟有咩可以改善呢？嗱，而我哋電話旁邊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啦，佢係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嘅成員，亦都係一位律師，係謝偉俊啊。谢伟俊你好， 系大家好，你好， 系。咁呢件事件，你觉得系头先我哋都提出咗啲疑问啦，你觉得最大嘅问题系喺边度咧？ 当然有啲匪夷所思啦，咁但系始终最奇怪嘅事都会发生嘅，咁好似医院都试过有啲病人可能换错咗都唔出奇啦，咁靠条带有时就唔系好稳阵嘅，咁但系今次我谂。可能多重嘅錯誤咧，即係啱啱遇著剛剛咧，就多個問題出現咗啦。包括你剛才都提過嚇，當天我理解可能係一啲公眾假期啊，法庭又臨時開庭啊，咁跟住人又多啊，跟住又唔喺庭上嗰啲所謂拘留室或者叫臭格啦，咁變咗喺混亂情況之下，可能有關嘅警員亦都可能係比較疏忽啦，處理上又。冇對清楚啲名字，加埋亦都係有一個身份證嗰、那個臨時身份證嘅問題，因為我理解嗰個證本身亦都唔係好同身份證嗰、那個穩陣安全度亦都唔係咁強嘅，甚至我印象中好似連相都好似冇添嘅，咁啊變咗好多時核實方面真係要靠人去認翻係邊個名咁，咁譬如我哋好多時喺政府部門做嘢啦，如果你嗌個名陳大文咁有人認嘅話，咁可能就身份證網絡又唔諗清楚，對得唔咁穩陣嘅時候就會搞錯咗。而有心，當有心人裝冇心人嘅時候咧，就會出錯。咁但係呢啲冚唪都唔係理由嚟嘅，因為事實上當然我哋要更加要改善個情況，可能個程序上要更加小心啦。咁但係具體情況，我諗要有待調查之後咧，要針對性地點樣改善啦。 嗯，其实我哋头先都仲举出一啲问题啊，包括就系一个拘留室里面咧，就同时就系容纳咗今次即系涉案呢两名人士啦，一个系要提堂嘅一名被告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已经获准保释嘅人士啦。咁点解佢哋会喺同一个拘留室嗰度出现咧？咁头先亦都讲到话即系一啲核实身份嘅问题啦，吓。谢伟俊，由于我哋就嚟听呢个7:30嘅新闻啦，不如我哋转头再同你倾多阵啦，吓。我哋再仔细啲讲下头先嗰个问题啊，即系究竟系咪呢啲嘅法院里面嘅设施其实系唔够吓呢啲拘留室去到使用咧吓，会唔会可以叫做喺资源上面系做得更加好去到分开呢啲人士咧？咁同埋即系核对身份嗱，今次涉及一个真系临时身份证嘅问题啦吓，咁其实就呢个嘅身份问题又唔系可以系解决到嘅啦吓。我哋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倾啦。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听众都可以加入讨论嘅，咁我哋听完新闻咧，就再同咧阿谢伟俊议员咧就继续讨论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说，现在仍然有人利用媒体或者文化等的方式作软对抗，透过误导性指控贬损国家，煽动其他人对政府和国家的不满。他强调，如果有任何人想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社会安全秩序，警方一定会调查。经民联梁美芬说，在 刚过去的星期日，本港的泼水节活动有人故意向某电视台和警员泼水，然后在网上发布。他又说，当局现在就23条立法的推广方式很传统，应该令到市民知道立法是好事，而非被人抹黑为洪水猛兽。邓炳强说，个别的案件他不方便评论，至于就23条立法问题要仔细研究，包括检视2019年发生的事、近期法庭的判决和香港与国际发生的事情，立法必须有效，能够面对现在和未来的风险。他又说，保安局已经透过不同方式说好国安故事。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由于台湾当局过去一段时间的连串行径破坏香港与台湾的关系，特区政府考虑驻台人员的安全等问题之后，在当地设立的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前年暂停运作，在情况未有改善之下，没有打算重新恢复运作。目前香港和台湾并没有官方交流，但是当局欢迎台湾民众来港旅游，亦都有在当地宣传你好香港活动。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会议上，曾国卫说，如果港人在台湾遇到事，可以致电入境处求助热线1868。如果涉及紧急事故，特区政府会同台湾当局联系提供协助。至于经贸推广方面，香港贸易发展局在台湾设有办事处，会为当地的港商提供支援和资讯。西九龙裁判法院星期一发生被告对调身份之后错误获保释的事件，一名要还押的37岁贩毒案疑犯在臨時囚禁室等候還押期間，懷疑與另一名24歲男子交換身份識別文件，冒認對方獲取保釋。消息說，事件涉及兩名被告互換手帶，在逃男子曾經向獲准保釋的24歲男子承諾提供20,000元報酬，但是24歲男子在收取報酬之前已經被揭發。消息人士說，在逃男子離開法院之前已經同對方交換身份識別文件，成功瞞過執法人員的查核。警方說，那個24歲男子涉嫌誤導警務人員被捕，探員亦都拘捕在逃男子的31歲太太，指她在丈夫逃脫之後提供金錢輔助。中方發布關於阿富汗問題的中國立場文件，强调中方尊重阿富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阿富汗人民做出的自主选择，尊重阿富汗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中方从不干涉阿富汗内政，从不在阿富汗谋求私利，从不寻求所谓势力范围。文件一共有11点，中提到盘踞在阿富汗的东伊运势力对中亚两国和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方希望阿富汗切实履行承诺，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更加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一切恐怖势力，切实保护包括中方在内的各国在阿富汗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文件又说，支持阿富汗温和稳健施政和和平重建。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同埋沿岸有薄雾。听日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2至到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而家一带只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比较多车啦，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转上在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多啲，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比较繁忙一啲噶。 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旺角道有渠务工程，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辆暂时禁止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宽减额最高1000元，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28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近期喺法院出現咗一宗咧，就係調包走犯案啊嚇。咁啊，一名咧係涉嫌販毒咧，就係準備提堂嘅男子咧，就同一名獲准保釋涉嫌家暴嘅男子就對調咗身份。於是咧就本身就係要提堂嗰名男子就可以保釋走咗啦。咁至於咧就係涉嫌即係可以本身可以保釋嘅男子咧，就被警方拘捕啊。咁究竟係點樣去理解今次呢件事件咧？我哋剛才咧就同紧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倾紧嘅，请翻谢伟俊出嚟先。你好， 好你好，系， 不如都请你讲下一般个程序啊。咁其实系咪话咧呢个嘅要提堂嘅人士同埋咧获准保释嘅人士都会喺同一个嘅临时囚禁室嗰度出现嘅咧？咁咪会即系多咗呢啲嘅可能交流或者系出错嘅机会咯？ 系啊，目前我谂因为嗰个设施有限咧。特別如果因為提過堂嘅人多嘅時候咧，可能有幾十個被告一齊喺嗰啲拘留室度，咁可能當中有啲唔同嘅隔，但係都有每個都可能有10-8個唔出奇嘅，咁而且都冇分開邊啲係可以或者保釋走啊，邊啲係要拘留，咁變咗有時即係而且確咧呢一方面嘅咧係會造成呢個可能性嘅機會俾有關人士利用。 其实而家咧嗰啲疑犯被捕之后咧，带翻警署咧，其实佢个人财物同埋啲身份证都系会被没收咗噶啦嘛。咁其实法院如果要去识别嗰个被告身份嘅时候，其实系咪都只能够靠嗌名同埋靠嗰条手带啊？ 系，因为嗰啲身份文件已经喺嗰啲所谓包头，即系佢哋嗰啲犯人嘅物件上，唔单止系身份证咧，可能其他手表啊、钱啊、电话冚唪唥包起晒嘅。咁我理解，當然我未試過親歷其境，但係理解一般嚟講都係可能會靠嗰條帶咧，係或者嗌名啊，自己認係邊個咁要做，而係冇一個或者每一次都核實翻究竟係咪嗌呢個名陳大文係咪真係陳大文咧？咁呢個我覺得以往嘅做法都係靠一個比較鬆散少少嘅安排，咁呢個可能需要檢討一下。 嗯，咁你建议会唔会话，即系无论系呢个人士要提堂或者系获准保释啦，去到真系进行个程序嘅时候，真系要再做一次嘅身份嘅核实咧？系咪即系头先话即系嗌名啊，或者睇手带就算啦？咁但系即系其实系咪真系要再做即系严密啲嘅一啲身份核实咧？ 我相信程序上如果跟足指引应该要做嘅，但係会唔会係即係喺混乱情况之下，或者人多情况之下，或者个别嘅警员佢哋处理上会有咗疏忽情况呢？特别当好忙好忙好忙嘅时候，咁正如我哋去监仓啦，好似譬如我哋呢啲个都认得嘅，咁都仍然出门口都仲要係问，即係攞身份证望嗰几忙，咁呢係基本程序标准程序嚟係要做嘅。咁但係始终都仍然係会有机会出错，有时有身份证個相又唔係真係咁清晰啦，有時又可能今次咁成冇身份證卡條帶咁，梗係論盡啦。咁所以我相信警方都真係要全面檢討翻，究竟成個制度上有冇地方係好似今次咁發生呢種可能性？如果有嘅話，點樣可以係減低個風險啊？ 嗯，今次咧亦都涉及咧系其中一名人士系冇唔见咗身份证啦，系就揸住一个临时身份证明书啦，就讲紧咧就系涉嫌贩毒嘅男子咧，咁就同可以保释嘅男子就调换咗身份啦，咁于是涉嫌贩毒嗰名人士咧就咧系由庭警就带去咧就办保释啦，咁但系咧就本身可以保释嘅人士咧，咁就本身佢系唔见咗身份证，就有一个临时身份证明书，咁啊系咪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呢个临时身份证明书嗰个形态系点样？系咪好容易就系、是、即系未能够准确咁辨认一个人嘅身份嘅咧？ 我理解一般俗称行街纸啦，或者啲临时身份证系，如果冇理解错，我印象中应该系冇相添嘅，即系就算有相都系嗰啲唔系嗰啲连张相上嗰只，即系嗰个相都本身唔系咁清晰嘅。咁所以咧，呢個的而且確係一個啱啱完著剛剛嘅漏洞，就係通諗住有行街紙呢個問題。咁係咪真係需要再檢討呢一樣嘢咧？如果有嘅話，係咪需要特別注視呢個問題咧？關於而家係用呢種身份證明嘅話，係咪真係要額外小心睇佢核實身份？甚或係我相信可能法庭就唔方便睇指模嗰啲嘢啦，但係。有冇一个更加或者好嘅方法去处理呢个核实身份嘅问题咧？系要研究一下 嘅。嗯，咁另外咧就系即系被告离开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佢获准保释，其实佢会攞翻佢嗰个包头啦。咁理论上其实警员都要再核实一次嗰个被告身份，确保佢攞个包嘢系佢原本嘅一啲即系个人财物啦。譬如喺呢一个程序上面咧，又有冇需要再加强咧？ 一般嚟讲都系会由当事人话唔见咗乜嘢啊，或者有啲咩漏咗咁，但系好少会。由於我諗警員本身未必有咁嘅機會或者時間，甚或關注到咧係注視每一樣嘢究竟有冇攞多咗或者係有咩核實身方面出咗問題，所以每一次啲錯誤嘅真係好多機會俾我哋學習翻點樣去改得善啦。但係今次的而且確係比較怪嘅情況。 嗯，今次亦都系涉及一个手带嘅问题啦。嗱，因为而家咧就上庭嘅被告咧就会戴上一啲胶手带嘅，咁呢啲胶手带可以系重复穿戴嘅，咁亦都咧喺一般情况之下咧就被告喺拘留室咧就唔使戴上手扣啊。咁今次有啲警方消息都讲到话咧，咁其实就今次咧系怀疑有人系即系调换咗个手带啦，即系相信系咪容易啲除到出嚟可以调换咧？咁呢一方面你又觉得点咩情况？是否有需要改进呢？ 当然啦，我哋使咁多钱搞啲咁嘅所谓科技，咁我哋都见到喺疫情期间咧，啲手带嘅可靠性都系出问题噶啦。甚至如果系可以重新戴又除又戴嘅，更加冇可能即系会系一个稳阵地方。咁系咪应该要谂下点样真系用翻我哋嘅即系现行嘅科技做得好啲嘅，就可以系喺保安啊或者系确保唔可以重新用啊拆咗之后。有啲地方甚至可能佢仲差嗰啲佢啲夜場嗰啲 disco 嗰啲啲帶就可能仲穩陣過嗰啲政府用嘅帶，咁嗰啲係咪我哋真係應該檢討咧？係需要。 嗯，好啊，唔該曬謝偉俊，多謝你啊。 唔該曬 ，thank you。 謝偉俊咧就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一位律師嚟嘅，咁都要講明啊，即係呢個真係一個嚴重罪行啦。咁因為咧就係扮係保釋嘅人士逃離咗嚇，而家係被警方通緝緊啦。咁佢涉案嘅妻子咧都係被涉嫌咧係一個犯罪罪協助罪犯啊而被捕啦。咁至於本身咧借出身份嘅人士咧，亦都係被呢個警方以呢個涉嫌誤導警務人員咧係拘捕嘅嚇。咁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转头翻嚟再倾啊 ！CIBS 人人广播， 相见共用无障碍。 相见人士阿 Roy 同你分享佢嘅故事。 其实咧系好难嘅，因为之前完全系健全啊嘛。截咗肢之后咧，有好多嘢单手做唔到嘅。如果你着短袖衫嘅时候咧，人哋一望好似左右唔平衡咧，嗰种心理压力咧系好难克服嘅。 CIBS 节目《相见共用无障碍》，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听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一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是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5啦，继续自由风嘅时间。林志恩啊，其实讲起咧就系香港咧有几种龟啊吓，系常见嘅龟种啦，包括金钱龟啊、大头龟等等啦。咁啊，主要咧就喺啲山涧啊、嗰度沼泽啊、池塘呢啲嘅淡水环境咧，去到出现噶。咁其中咧就以头先我讲嘅金钱龟同埋大头龟咧都比较罕见。不过近排咧就有啲人咧就发现到啊，好似有啲人咧就喺香港嗰度咧就系捕猎呢啲嘅大头龟，咁尤其是大头龟咧，已经被咧就系一啲国际嘅组织啦，咁都列为咧一个都系几濒危嘅一个物种嚟噶啦。咁点咩？究竟系咩嘅情况咧？咁同埋即系有冇办法可以去去到即系加强执法，去到杜绝呢啲事情发生咧？ 嗯，系啊，都有啲学者咧就话，其实点解会有人非法捕龟咧？其实原来咧，即系呢个大头龟咧喺内地系有价有市嘅，因为喺嗰个内地宠物市场嚟讲咧，即系大头龟呢几年就即系好兴啦，咁而且咧大头龟个繁殖率系比较低嘅，咁所以即系内地咧本身对于嗰个野生嘅大头龟咧个需求系都几大啦，咁尤其是咧有一啲繁殖场咧甚至可以一次过落单要成50多只野生大头龟啦，咁所以咧呢个咧就成为咗一个即系喺香港即系非法捉龟嘅一个诱因啦。嗱，如果讲到个生态上面问题，我谂大家都会知道咧，其实有啲物种咧即系都一定要系有翻一定数目先可以继续维持嗰个繁殖啦。咁如果数量太少嘅话咧，就可能会导致佢哋近亲繁殖啦，咁会有一啲遗传病嘅。咁头先陆宇光提到咧，其实喺全球嚟讲吓，呢个大头龟都系一个叫做极度濒危嘅物种。咁只不过喺香港咧嚟讲咧，就叫存活嘅大头龟咧，就系全球最健康嘅族群。咁但系因为今次咧呢啲非法嘅捕龟事件咧，我都开始担心啦，即系喺香港嘅野生大头龟究竟会唔会受到威胁咧？佢哋将来嘅繁衍。 嗯，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唔知大家有冇都听过或者即系留意过呢个大头龟嘅新闻咧？咁大家或者有冇都有啲嘅观察可以同我哋分享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跟住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位学者啦，就有关注相关嘅情况嘅学者，就系岭南大学科学教研组助理教授宋奕希啊，宋教授你好， 你好。 不如先同你请你同我哋讲下，究竟呢个大头龟嘅物种系点样，有咩特别啦？ 咁首先讲大头龟，其实佢就分布东南亚啦，其实就唔系好多个国家有嘅啫，讲紧南中国啦、香港啦，然后就越南啦、泰国北面咁样。咁佢依一个情况咧，其实喺大部分其他地方咧都系非法捕猎好严重，所以就叫极危。咁極危即係佢跌多一級咧，基本上就係絕種啦。佢比好多大部分人關注，譬如我哋講大笨象或者穿山甲，佢哋係同等或者係更加頻危。咁一路以嚟咧，其實我哋知道香港佢嘅族群咧，好都應該係呢個品種全世界最健康嘅族群嚟嘅。咁可能大家講龜，大家會識金錢龜啦。咁金錢龜其實近20-30年都捉得好犀利。咁喺香港，我哋覺得佢應該非常之接近絕種。咁而呢啲非法捕猎龟嘅猎人啦，或者关注咧，就最近都去咗大头龟嗰度。咁尤其是近呢3-5年啦，咁非法捕猎嘅情况系非常之严重咯。咁所以令到其实我自己估计，如果依家非法捕猎嘅压力系继续持续咧，可能不出3-5年，香港嘅大头龟就大部分嘅种群咧都唔能够持续落去啦。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你哋会唔会大概知道一啲即系非法捉龟嘅人嘅身份咧？即系譬如佢哋来自边度咯，同埋佢哋系用啲咩器材去捕龟咧？ 我哋其实身份方面咧，其实就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我哋之前未通关咧，其实上年咧都有非常之严重嘅捉龟嘅，即系好多次侦测到呢捉龟嘅人。咁覺得當應該就會係本地嘅人啦。咁而啱啱通關之後咧，其實我哋又更加多人去捉龜。咁而我哋偵測到佢哋用嘅器材咧，唔係香港常用嘅，而且講嘅咧亦都唔係即係本地嘅廣東話咁樣。咁所以五花八門嘅人都會參與非法捉龜。佢哋用嘅方法咧，亦都好多樣化嘅。有啲咧可能會放一啲陷阱啦，即係好似放一啲籠咁引啲龜入去啦。有一啲咧會用一啲電魚嘅器具啊，即係帶一個電池，然後喺水度咧就會電暈啲龜，引佢出嚟，即係就會暈咗咁去捉。亦都有啲會就咁去揾佢哋啦，即係夜晚凌晨咁樣去啲河度行，然後話捉呢啲龜咁樣咯。 嗯，咁而家喺香港啦，這个捕捉大头龟嗰个嘅情况系点样咧？咁都令到佢哋嘅数目下跌嘅情况系点啊？ 譬如我哋大致嘅情况咧，就系其实我哋全香港基本上 以我哋呢二十年嘅調查嘅力量，我哋發現咗基本上全香港嘅河流咧，都嘅龜咧都曾經被人捉過噶啦。咁如果正正係針對大頭龜咧，其實以我估計，可能最近呢十年佢哋喺香港嘅數量咧係減少超過七成至到八成嘅，70%至80%。咁而有超過一半嘅種群，即係我有長期或者比較多關注嘅咧，咁有一半以上咧都可能已經係接近佢哋係冇曬。唔能夠再持續落去㗎啦。咁龜就比較有趣，因為佢哋好長命嘛。咁如果捉剩一兩隻，我哋以為哇呢度都仲有龜喎，但其實可能佢唔能夠搵到伴侶，或唔能夠搵到繼續繁殖得到落去囉。咁所以你話香港可能十年前我覺得都有仲有唔少健康嘅大頭龜嘅族群，但去到而家呢就真係冇乜得剩啦。 嗯，我想知你哋會唔會有統計過大概即係香港仲剩返幾隻大頭龜啦，同埋如果而家嗰個即係一啲非法嘅捕獵嘅情況係持續嘅話呢，譬如呢個物種係少到幾多嘅時候，我哋會擔心就係佢唔能夠再繁衍落去呢？ 其實如果講個數量呢，好可能我自己嘅估計，呢個都係比較粗略，因為其實估計佢哋數量唔係好容易，但可能係講緊幾百隻以內啦。咁以一個，但係佢哋分布喺好多好多唔同嘅河流嘅，即係香港講緊河流係講緊幾百條。咁所以其實應該有大部分嘅河流本身有佢哋健康嘅族群咧，依家個情況已經係唔能夠繁衍到落去噶啦。咁譬如有好多唔同嘅河流，我哋有做比較多嘅調查咧，我哋係好耐好耐都已經冇揾到有 B B 仔出現過啦。 嗯， 咁你话几时值得担心？其实依家就系呢一两年就系非常之担心咯。咁所以因为一直以嚟执法方面亦都系唔有效啦。咁佢哋捉龟或者佢哋捉到嘅龟喺网上贩卖，其实都好公然嘅。 嗯，吓而家呢只嘅大头龟咧吓，咁就系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里面即系收录咗嘅一个物种嚟噶啦吓，咁亦都系即系头先你都提到系一个濒危嘅物种， 嗯， 系啦，咁啊究竟啊而家即系除咗呢个嘅物种系好罕有啦，咁喺香港如果俾人捕捉嘅话，咁就令到呢个物种好可能咧就会即系数量系减少啊，咁就有担心嗰、那个佢哋出现嘅情况。其实呢个大头龟咧对于生态嚟讲，即如果我哋減少數目嘅話，對於生態嚟講又有冇咩嘅影響啊？ 係啊，我哋都其實係唔容易研究，因為好多時呢啲龜咧已經少得好緊要。但係以我哋最近嘅一啲研究咧，其實發現大頭龜或者其他嘅龜咧，佢哋係一啲好重要傳播種子嘅一啲動物嚟嘅。咁即係代表其實可能森林嘅恢復啊，以前香港冇曬森林，森林嘅恢復咧，呢啲龜應該都幫到唔少手嘅。另外一樣咧，就係龜佢哋如果喺冇人為干擾，即係冇人捉啊嘅情況下咧，佢哋嘅數量係好多嘅。佢哋好多時佢哋食基本上乜都食啦，譬如一啲腐肉啊、一啲動物屍體啊、種子啊，所以佢哋係一個好好嘅清道夫咯。咁基本上如果有龜嘅時候咧，嗰條河流可以支持到嘅動物嘅數量啊，或者嘅種類咧，係會多好多嘅。 嗯，讲开咧，即系打击呢一啲非法捕猎行为咧，我就谂起即系其实土沉香咧，即系都系一个即系有人非法砍伐嘅一个品种啦。咁但系土沉香嗰、那个危险啊，即系嗰个所谓叫濒危程度，其实亦都冇大头龟咁严重添。咁想问一下，其实而家香港譬如渔护署啦，或者警方咧，佢哋透过啲咩方法系去打击一啲譬如非法嘅捕猎大头龟情况咧？ 係啦，譬如頭先同土沉香嘅對比係非常之好。咁呢度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是、譬如當有人報啦，話如果有人非法捕獵嘅，咁好多時咧都會係報俾漁護處聽，咁佢哋會進行一啲巡查啦。咁唔係一直唔係咁有效嘅原因有幾個啦。第一個就係其實好多時啲非法捕獵龜嘅人咧，佢哋唔係喺日頭嗰度進行活動嘅，而亦當夜晚或者深夜嘅時候咧，其實漁護處佢哋常規嘅人員其實基本上就冇就放曬工啦。咁我哋都好少會夜晚會見到佢哋執法嘅人員，咁呢個係第一個咯。咁第二個就係一直執行呢、這個譬如捕獵動物咧，同土沉香就唔係好同，就警方咧其實唔係好主動去幫手嘅。咁佢哋譬如我哋同佢交流或者提供一啲線報或者同佢哋報告嘅時候咧，佢哋多數都會係即係會話佢哋會協助漁護處去執行行動啦。咁以我哋嘅觀察，其實一直就未必太有效。咁佢哋嘅參與亦都唔係好主動咯。咁呢度幾方面，點解警方嗰個幫手係會好重要？一嚟就係呢啲非法捕獵龜隻嘅人咧，其實可能係同斬土沉香嗰啲係同一班人都唔出奇。我哋以前都會有見到，可能斬樹係落嚟住喺啲山度，喺啲郊野公園度又捉埋龜咁樣。咁而且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嘅。 咁我哋會幻想到漁護處其實佢哋唔係紀律部隊嚟㗎嘛，佢哋嘅訓練佢哋亦都未有適合嘅工具，未必有一啲武器可以防衛到自己而進行到一啲有效嘅執法行動，尤其是我哋講緊係喺郊野公園呢啲野外嘅地方添。咁係啦，咁你安全方面呢個係未必太有效啦。咁所以點解我哋希望譬如就頭先好似你咁講，對比土沉香同埋呢啲動物非法捕獵呢，其實漁護署同警署以外所知道佢哋係有一個行動嘅協議嘅。咁所以我哋會睇到警署呢，警方呢其實好主動幫手嘅。我哋都好希望警方可以針對譬如非法捕獵動植物啦，即係唔單單只係土沉香啦，都可以更加主動，或者可以尤其是龜類或者其他動物呢，都可以有一個咁樣嘅行動協議，可以更加主動到幫手，更加主動幫手囉。 嗯，講返轉頭啊，其實你哋學者係用乜嘢方法去到偵測呢啲嘅受保護物種嘅一啲嘅數字啦，同埋動向嘅呢，又或者係一啲非法捕獵嘅行動，你哋係點樣去揾到出嚟㗎？ 我哋都好多，即係我哋都花唔少時間會喺野外度做調查啦。咁我哋其實我哋譬如我哋睇龜嘅數量呢，我哋做嘅調查呢，同我哋都會係用一啲好似其實好似非法捉龜嘅人咁樣，我哋都會用一啲陷阱，用佢哋有用嘅方法。不過我哋會將所有龜我哋捉咗之後呢，做完記錄，做完我哋要做嘅嘢就會放返出去。咁經過時間好多唔知唔到呢，我哋就可以更加準確估計到佢哋嘅數量啦。咁呢個就係關於動物嗰個數量啦。咁你話非法嘅行為呢，我哋以前其實好難嘅。你話真係喺野外出去然後撞到譬如非法捕獵嘅獵人呢，其實係次數一定係唔多嘅。咁但係依家我哋有科技呢，其實譬如我哋會用一啲紅外線相機啊，放喺野外嗰度呢，咁甚至呢啲紅外線相機係可以即時將一啲相片去影到之後呢，係可以透過電話網絡去 send 到俾我哋即刻睇得到嘅。咁所以我哋喺近呢幾年呢，其實我哋對呢啲非法行為嘅掌握到嗰個情況喺邊度啊，幾點出現啊，其實會知道到多好多囉。 咁呢啲技術你哋有冇同漁護處去到溝通呢？因為如果咁樣聽可以都有效咁去起碼搵到邊啲係一啲非法捕獵嘅黑點啊，即就算未能夠即時執法都好，起碼都知道邊啲黑點，或者係而家最準確嘅情況都知道。其實漁護處有冇你哋類似咁樣嘅技術嘅監測方法㗎？ 其實有嘅，漁護處都有啲計劃咧，其實係利用呢啲儀器咧，去做偵測呢啲非法，譬如捕獵動物嘅一啲行為嘅。不過其實依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偵測係偵測得到，但係執法係執法唔到咯。咁某程度上，我哋係影到、收到個相，即時知道到，但係其實冇人去執法得到。譬如去到深夜嘅時候，可能漁護處未必有人當值啦。而且佢哋去到亦都佢頭先所講安全問題或者能力問題，未必執法得到。而當我哋揾警察幫手嘅時候呢，佢哋就會都唔係太願意主動去幫手囉。咁佢哋就會都會可能叫我哋啊，你都可以聯絡返漁護處先。咁但係呢啲情況係好即時行動先至可以有效㗎嘛。咁所以一路就會係棘咗喺呢個位，我哋係偵測到，我哋知道佢邊度出現，幾點出現，可能有呢啲情報，但係其實執法一直都唔能夠有效進行得到。 好啊，唔該曬宋奕希教授，多謝你。係，宋奕希教授咧就係嶺南大學嘅教授嚟嘅。咁我哋都就住呢個問題咧，有向漁護處咧就係查詢啦。咁漁護處覆翻我哋咧就係話，一向有致力咁去打擊呢啲非法狩獵嘅活動啦，去到保護野生動物嘅。咁當接獲市民舉報懷疑有人咧係非法狩獵野生動物嘅時候咧，漁護處就會盡快展開調查同埋跟進啦，就包括派員到場視察啦、搜證同埋咧係採取相關嘅執法行動。咁如果有足夠嘅證據咧，漁護處係會向違法者提出檢控。咁如果漁護處嘅人員喺執法期間遇到個別人士唔合作嘅情況咧，就會向警方咧就尋求協助。 咁其實除咗漁護處偵測之外咧，我諗另外都有啲好有效嘅途徑，就係、是、譬如啦，可以查下究竟嗰啲龜喺邊度買啦，甚至係可能係同海關啊、入境等等合作，去睇下究竟點樣去防止呢啲龜係可以出口嘅。咁相信都要多管齊下先可以保護到呢個大頭龜啦。 咁漁護處亦都的確咧係有同警方展開過一啲嘅聯合行動嘅。咁今年一月至三月咧就有一次啦。咁好啦，呢個話題咧或者我哋將來有機會再講啦。節目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